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呢几日朝头早咧都系大致上嘅天气差不多，咁啊都系偏干燥啊吓，咁啊相对湿度7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都系同寻日啦又系差唔多，都系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上咧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朝早嘅时候咧就见面啦，希望咧今日大家可以一路听住晨光。一路咧精神咁样出门口啊，翻工翻学都好啦吓。咁啊，今日又系一天咧充满住挑战嘅一日啦。咁啊，希望你哋都要加油，尽力完成自己嘅工作啊！ 晨光每日一格。 啲出色嘅领袖咧，当佢哋去到处理事情或者管理佢哋嘅旗下嘅企业，甚至乎系一班团队嘅时候咧，佢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事情要去考虑嘅。除咗系嗰个工作嘅效率之外，佢哋更加就要明白，要提高工作效率咧，就要从人开始。咁啱啊！你唔系对住班机器噶嘛？你亦都唔系话将啲嘢放晒入个程式入面，然后用程式帮你 run。部分嘅工作咧系咁样嘅，例如汽车生产，你咪由得啲机器帮你啊，继续砌架车出嚟咯。咁但系如果某啲嘅工作其实牵涉到人嘅，大家要去互相磨合啊，要沟通嘅时候咧，咁啊呢一个嘅准则就不能够咧就缺少啦，就系互相去到咧就系关心对方。一个好嘅老板，甚至乎可以有阵时好到一啲员工啊拍心口，哎得啦，我帮你顶硬上。呢啲咧就系一个好嘅雇主、好嘅上司、好嘅老板，因为佢明白到咧就下属啊嗰个嘅处于嘅位置，然后你都切身处地帮佢哋去到考虑嘅时候咧，人就好容易将心比己啦。虽然打工，但系有阵时都会觉得，哎我上司对我真系好好、啊。但时大致都虚寒问暖啊，又可能会应下字，又会有啲种俾我啊。去到有啲位咧，咁佢又自己啃咗啲 job 啊，叫我翻屋企同屋企人团聚啊。呢啲咁嘅位咧，其实非常非常之窝心。呢类嘅上司或者呢类嘅雇主，当佢哋遇到难题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你旗下一班嘅员工咧，大家都肯企出嚟帮你顶啊！帮你一起捱义气，去到可能额外做多好多唔同嘅工作，都想你成功。所以话一个成功嘅上司同雇主咧，其实佢就系因为能够将心比己，在乎人哋，佢先至可以真正去到有一个好嘅团队，从而去到成功之路。早上6:11嘅时间，揾嚟陈晓东呢首歌曲《在乎你感受》。 缘人看亮透，尽缘恶做，仔细的感受，如重重迷雨揭晓的时候。尘俗里跟你相邂后，由足迹微笑影像缝合宇宙，无常万里共你漫游，四季改变的时候，良夜美景也寄望让你接受。为我这生的成就，能抚摸你在尘俗里感觉已丰收，从呼吸从眼光内描述以后，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我望今天几多号先？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7号嚟嘅，咁啊农历10月初3啦。咁啊10月27号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啲活动嚟紧嘅时候咧会举办，就系第9届嘅香港美食嘉年华啦。咁啊10月29号即系过两日嘅时候咧，咁啊就会喺呢个葵涌运动场举行嘅。原来今届咧呢一个嘅展览设有290个嘅摊位，咁啊分布喺4个主题嘅展区，包括咧有啲叫做健康养生区啊、休闲食品区、餐饮用具区，仲有咧就系新增嘅一个叫做日韩美食区。咁啊，见到往年咧，其实都好多人咧就会去参加噶啦吓。参加意思即系话入去贡下，睇下有咩好嘢食啊咁样。其实呢个美食嘉年华啦，咁亦都系作为香港其中一个咧就最全面嘅食品以及产品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表演啊、烹饪示范啊、DIY 嘅工作坊啊。咁中意嘅朋友咧就可以自己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啊吓。其实咧，佢由于都横跨咗呢一个嘅万圣节啊，咁啊，所以咧，佢今次都揾到一个咧，就系譬如手工艺工作坊，包括咧就万圣节嘅 3D 立体绘图公仔，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俾大家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即系除咗食啊，除咗玩之外咧，仲可以咧即系多啲唔同嘅感觉嘅。咁你话加设咗好多唔同嘅美食区嘅话咧，其实都好嘅。咁你试多啲唔同嘢，咁特别系而家啦，虽然话就话好似慢慢通关咁样，咁但系坦白讲，留低喺香港即系继续消费嘅，肯定系大部分嘅。咁所以继续咧出多啲唔同嘅法宝，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尽情去到享乐一下咧，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漏，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再多一次的坚韧，怎么将希冀换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情。 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早上嘅时候揾嚟泳儿啊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冇谂过一啲人生哲学嘅问题呢？喺嗰啲散文咧，佢就话到啦，啊，一片叶啊，佢落喺边一度先至系属于佢最终嘅地方呢？花嘅话开喺边度啊，先至会系最香嘅呢？一对脚行边一条嘅路先至会系啱嘅呢？如果问到你嘅心啊，应该系点样先至感觉得到幸福？你又答唔答到呢？其实原来变化呢真是不嬲都是有在这里，变幻才是永恒，歌都有得唱啦。所有东西我们都要学懂两个字，就叫接受。有阵时未必是每一件事都能够称心如意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学懂呢去到接受，不要太过欢乐乐极的忘形，亦都不需要碰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太过伤悲。这些都是做人一啲嘅道理，特别更加咧就系接近一啲儒家嘅思想啊！有人问到咧啊，喺呢一个嘅以前儒家思想嘅范畴入边，我就话到啦，问下佛祖先咁样，佛祖啊，佛祖，你咁神通又慈悲啊，点解大家仲要受苦啊？佛祖就话到啦，我虽然咧拥有最大嘅力量，非常之神通广大。但你仍然有啲事情咧，啊，原来佢都做唔到噶。佢话第一，因果唔可以改，因为咧自己嘅因果要自己承受翻，人哋系代替唔到噶。智慧亦都唔可以赐予俾你哋，任何人如果要开呢个智慧，离唔开都系自身嘅磨练。仲有就系妙法不可说，佢话宇宙嘅真相用言语讲唔明白，只能够靠实证。只是讲道理，其实未必能够咧，就系令到世人明白，都是要大家自身去到体会。有一句叫做无缘不能道，他话无缘的人是听不到你的说话的，纵然你跟他讲咗都好啦，你发觉真系好像我哋香港人成日讲句咩，耳边风，掉咗去后边，放咗唔知边一度。呢个世界幸福与唔幸福？啊！我哋嘅每一个人唔同嘅遭遇，有阵时你会觉得可能咧就上天注定。不过亦都正如头先第一个嘅说话所讲啦，因果不可改，人哋系代替唔到你嘅因果噶。所以咧，我哋应该凡事向善、向好嗰方面去到谂、去到考虑。咁我哋咧自自然然就会有啲好嘅事情多啲咧，就会喺我哋身边出现噶啦。你想有好嘅事情发生？自己就成为一个好人，其实道理都是很简单。 即使失眠几难挨， 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得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等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6:29，一首嘅歌曲嚟自高启基，加上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仍能自我安慰。 这个时间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友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辛伟成上任之后，首次到国会下议院接受质询，为重新委任柏斐文担任内政大臣辩护。柏斐文在前首相卓惠斯任内，以私人电邮发送政府机密文件，违反保安规定而辞职。他回朝引起反对党批评。工党党魁司纪贤质疑俾柏斐文入阁是辛伟成回报对方在党魁选举的支持。辛伟成说柏斐文判断错误，但是已经接受错误，他高兴对方重新加入内阁。辛伟成又拒绝提前大选的要求，强调必须作出艰难决定，恢复经济稳定和信心。 辛伟成早前在首相府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决定将原定下个星期一公布的中期财政计划押后到11月17号，并作为完整的秋季预算案发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巴黎会谈，讨论法德关系，双方都说在缓和双方分歧上取得进展。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欢迎索尔茨，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德方说两位领袖在大方向上意见一致，法方形容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索尔茨会后在社交网站贴文，形容和马克龙在能源供应、物价上涨和联合军备项目等进行了很好和重要的讨论，德法两国站在一起共同应对挑战。意大利首位女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新一届政府赢得国会参议院信任投票，参议院以115票赞成、79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对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早一日已经在众议院的信任投票中过关。在参议院表决之前，梅洛尼展述新政府的政策目标，包括应对高企的能源价格和其他经济挑战、刺激经济增长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的时候，高三的同学终于开学了，大家都做好了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这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的高明宇。究竟高明宇最终能不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Pola 妹妹换化妆咧，抹去重来就可以，但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咧，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啦。 我知啊 ，Sarah， 帮重型车辆换胎、撞拆同埋充气之前，我哋要先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揾出危害同埋制定安全工作嘅方法。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拆胎前先放气，充气时要回避。我系 Pola 欧子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咁啊，望到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打电话骚扰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咧，啊，总系有一种好接近周末嘅雀跃开始出嚟啊！你会唔会噶？ 睇你点睇啦，即系啲半杯水嘅谂法啊嘛。究竟你系觉得就嚟接近周末啦，定系距离星期一好远咧？ 就嚟接近周末，我系咁谂嘅。虽然周末都已经 plan 咗要工作，但系都开心。 嗯， 系啦， 系啊，所以凡事系尽力而为啊嘛，成日都话尽力就得噶啦咁样。 系啊，凡事尽力。 系咪所有嘢尽力，即系尽啊？呢、這个字啊，尽。嗯，是不是凡事盡就得嘅咧？咩都盡，做盡佢，成日都話做盡啲，做盡啲咁樣。 哦，係啊，自己本分嘅我就覺得可以做嘅，眼見到嘅，嗯，就做曬佢，唔好留翻咁多手尾俾人。即，嗯，我嘅心態永遠都係咁。 咁有啲乜嘢係唔可以做到咁盡嘅咧？ 嗯，衰嘅嘢咯，少少都唔好啦。 衰嘅嘢，但係正所謂，但係唔係任何嘢都應該唔好做咁盡嘅喎。正所謂。哦，凡事去得太盡 啊，係喎， 緣分勢必早盡啊嘛。 我又冇去到咁悲嘅，但係我都會諗到一個都係悲啊，樂極生悲啊。 嗯， 即係太開心嘅時候，玩得太過火咧，越嚟越離譜嘅時候咧，多數啲唔開心嘅嘢就發生。嗯，因為呢個道理，我最近都好努力同屋企啲小朋友講，成日見佢即係細路仔，我自己細個都係一玩嘅時候咧，好容易玩到癲，最後都可能真係因為，就算你玩捉伊恩啊。你都因为太忙，仍然开始可能会撞亲呢度，撞亲嗰度，咁其实又系最后都系会搞到咧人喊，系唔好嘅。 嗱，但系呢个又系好难搞嘅， 嗯， 即系尽啊、极啊呢啲咁样嘅字眼，就形容去到嗰，那个你自己嗰，那个嗰， 嗯， 个标准嘅最顶峰或者最低处啊嘛。 嗯， 去尽啲，去尽啲，无论系最兴奋嘅。或者最低沉嘅，咁你先知道究竟你自己嗰个嘅情绪波幅，又， 嗯， 或者你嘅人生状态， 嗯， 可以喺边一个范围里边咁样噶嘛？系咪？ 系，嗯，啊。 咁你唔试过点知咧？咁所以话你自己都会话，唉，我伤心要好伤心，伤心到尽处，哦，你就知道下次唔会咁伤心咯。 哦，系啊，系啊，啱啊。 咁但系如果小朋友佢哋玩得癫啲， 嗯， 你唔俾佢哋玩到去最。极致， 嗯， 佢就点知道下一次唔好玩咁尽咧？ 系， 哦，通常你哋作为父母成日会咁讲噶嘛，唔好玩咁癫啊， 嗯， 啊，好易整亲噶， 嗯， 但系佢哋未试过，佢哋唔知噶， 系，哦， 佢哋唔可以听你讲一两句就话阿爸系咁，哦，样，唔会噶， 唔会话即系小朋友唔会话听到长辈嘅累积嗰啲经验累积，跟住自己就小心，佢哋唔会噶，哦， 系啊，咁所以。定还是有啲家长真系嘅，由佢玩啦，佢整亲，下次就唔会噶啦。嗱，又会有啲家长系咁样会由佢。咁， 嗯， 你系觉得做人咧，即系唔系就系小朋友嘅做人，系咪应该要咁样咧？即系凡事系去尽啲先，去到尽， 嗯， 然后先至识得收，还是系嗱，凡事都留三分， 嗯， 去到咁尽就唔啱啦。定还是应该咁样咧？ 凡事咧，照道理应该系留翻少少嘅。不过，嗯，即系你头先个 point 咧，好啱。如果唔试过去到好尽嘅时候，又点能够帮自己累积经验？下次做到咧，就系文又得，武又得咧，识得收咧。 系啊，咁所以呢个又永远唔好话就系教小朋友，其实自己做人都系。 吓， 啊，你唔去到未试过去到咁尽， 嗯， 你又点知道嗰度系尽咗咧？ 嗯。 咁又翻转头，所以我成日话，我哋中庸之道啊嘛， 系啊， 唔好去咁尽，头尾都唔好咁尽，留翻啲位，咁样先至系最开心噶嘛。 嗯， 其实呢个系嘅，即系我做咗咁多年人都发觉，真系唔好去咁尽，中间啲位咧，你就系好舒适， 嗯， 而且唔系对自己，系对其他人啦， 嗯， 甚至对成个世界都系最好嘅。 系啊， 我即系觉得系，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 系啊，系啊，不过。人就系咁样啦，无论前人讲咗几多至理名言俾你，都系唔听咯， 都冇办法。 人啊真系咁噶喎，嗬？ 系啊， 好奇怪噶喎， 讲晒噶咯，系啊，讲晒嗱咩凡事留三分啊，日后留一线啊，咩都讲晒噶咯， 吓、 啊。咁但系 都系唔听咯， 做嘢都系唔听咯。 哦， 所以最智利嘅名言就系、是、我哋讲咩智利名言，都系冇用咯。 嗯，等嗰个人自己嘅路咧就自己行。试过啦，可能真系即系唔好咁多讲句就系啊，闯个祸啦，或者系闯个小祸啦，吸收咗教训啊，人嘅成长。 啊、好啦，咁咪听完呢一扎嘢之后，咁你以后会教小朋友喂唔好玩咁癫啦，定、还是由佢玩啦，佢整亲佢就下次唔会噶啦。咁、你会做边样啊？ 喂，某程度上有阵时候我真系可能会用后者，即系去到有啲位咧。我会等佢例如啊，你学行咁样啦，我真系会喺一啲佢会跌得舒服啲嘅地方，由佢自己行，由佢自己点样尝试都得。咁但系去到譬如条路危险嘅，我先至会拖住佢，即系教小朋友学行就系咁，就系用呢个道理，就系要佢自己跌多啲，但系要佢跌得舒服。 系啊， 系、 所以譬如你以前我哋即系青春年代咧，有啲朋友。失恋嘅时候咧，我就好反对啲人去安慰佢嘅。安慰咩啫？ 系啊， 佢觉得伤心，有佢伤心啦。 渣男失多几次添啦，跟住冇会免疫噶啦。 系啊，跟住佢下一次咧，佢就冇咗呢种伤感啊，因为佢下次会褪翻啲噶啦嘛，即系唔会咁伤心噶啦嘛，即系会收翻啲由佢啦咁样。所以去到最后咧，就系变咗呢句说话啦。有啲乜嘢？留翻啖氣暖肚啦， 系啊，同埋仲會變咗情場殺手鬼見愁 啊！嗰個係你啫， 我唔係，我點會啊？真嘢冇攞出嚟講，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嘅。好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咧？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準備翻工，拖住伴侶隻手，一齊出門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上时间嚟到六点四十三分啊，出边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啊。早晨，早晨，他是余宗尧。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多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伤旁，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划过，在两边平白才好。从一贯闪望，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行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再与你开一扇窗，几多关都也是难关，请好好生还，才能彼此相约，从游远山，一生都。挑起纷争的狂象，再 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长街中那梦想。 本身有一首歌曲叫做《平衡线上》，出面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78%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8度左右嘅。早上嘅时候6:47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你有冇听得出我今朝好开心啊？因为咧，终于都凉啦！ 哎呀，真系有啲凉意嘅。咁虽然都仲系二字头嘅气温啦，咁不过咧，早晚个温差都大大地嘅，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咧，都真系要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冷亲。咁你话真系啲比较厚身嘅秋冬衫未攞出嚟都好啦，薄嘅长袖衫或者女士们戴件围巾啊咁样啦，最紧要真系唔好冷亲啊！ 嗯，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因为啲天气嘅少少转变都好咧，即系成个嘅色系啦，同埋嗰啲嘅头饰啊、耳环啊各样嘢咧，我都会转晒嘅，真系。 其实都啱嘅，因为我哋讲緊穿搭呢真係一个 total look 嚟㗎嘛。可能我哋成日讲緊春天呢都会係偏一啲比较粉嫩啲嘅颜色啦。咁你可能喺你嘅譬如耳环啊、鞋啊、襪仔啊咁样呢，你都会配合返嗰啲粉嫩嘅颜色。去到夏天可能就比较係啲 sharp 啲啊、火爆啲嘅颜色啦，我哋叫做就会係娇艳啲嘅颜色嘅，都可以嘅。喺夏天普遍呢啲颜色嘅接受程度係高啲嘅。去到秋冬呢，大家都会想系一啲比较冷色系啲，就算你话系啲暖色系，譬如啲暖色系可能我哋系讲紧啲橙啊呢一类呢啲嘅颜色都好啦，偏红啲嘅颜色都好啦。其实呢佢都会系暗翻少少嘅，唔会好似夏天咁 sharp。咁所以相对地你讲得啱啊，如果我哋会带一啲嘅配色嘅话呢，譬如无论系一对襪都好啦，或者可能系耳环啦，甚至乎可能放我自己都好啦，眼镜，即系可能我自己有阵时我会鍾意戴眼镜，即系其实都系纯粹装饰咁样啦，或者太阳眼镜啊，即系呢啲都系你穿搭嘅部分，四季都可以有佢唔同嘅玩法咯。 嗯，咁但系秋天咧，我又好似感觉上觉得因为凉凉地嘅关系咧，即系你多一两件饰物咧，都冇咁 heavy 嘅个感觉。 是啊，因为我哋讲緊呢秋冬呢，我哋成日都讲緊可以多一啲叫层次性嘅穿搭㗎嘛。你夏天可能即係一件 T-shirt， 咁然后你下身可能就无论你着半截裙、衬裤或者一条连身裙，你嗰个 layering 冇做咁多嘅。秋冬就唔同啦，譬如你话一条连身裙都好，而家凉啲嘅天气可能你会加一件背心外套啦，可能你会加一件针织外套啦，你加围巾啦，或者可能你一条比较长嘅连身裙，你喺夏天你都系着紧同一条裙，不过你可能衬凉鞋，但系可能去到秋冬你可以入面衬多条裤或者衬条牛仔裤都系 OK， 咁嗰个 layering 其实层次上本身系多咗，咁变咗你好似我带多少少饰物喺身上面咧，你都唔会觉得 over， 反而好似一个平衡嘅感觉添嘅。 嗯，咁秋天有冇啲乜嘢好嘅饰品推介咧，海？ 嗱，我自己会觉得咧，除咗头先 Barbie 讲嘅耳环之外啦，我之前成日都提大家，即系虽然戴住个口罩咧，好似戴住耳环又唔系好方便啊，好似 kick 下 kick 下咁，慢慢你又关噶啦，真系唔好俾个口罩咧，耽误咗我哋啦，对嗰个穿搭嘅热诚啊，我成日都觉得系咁样。咁去到秋冬咧，我自己就会好中意玩一样嘢嘅。今个秋冬咧，我而家都准备紧噶啦，就系咧一啲嘅头饰。嗱，讲紧嗰啲头饰咧，除咗啦，发夹啦， 发夹咧同夏天嗰啲咧都可以系有啲唔同嘅、哦。夏天可能你会系一啲咧幼身啲啊。花仔啊，即系细个少少嘅，去到秋冬你硬系样样嘢咧，你都可以系 chunky 啲，因为我头先就系讲紧嗰个平衡嘅感觉啊嘛。 嗯， 譬如你可能你已经着嘅一件西装外套，咁如果你件头饰太削嘅话咧，你就觉得好似咦，点解有啲唔系好平衡嘅感觉，好似头轻身重嘅感觉。但系当你着紧一啲嘅外套嘅时候啦，你嘅头饰咧 ，even 系可能一只发夹都好啦，可能你都可以戴啲咧夸张啲、大只啲、质感啲。質地都可以唔同嘅，甚至乎可以玩到啲絲絨啊，或者而家好興咧，好似啲冷色或者係勾啊，啲冷嗰種咧，嗰一種嘅頭飾咧，我自己喺今個秋冬咧，我一定我都會準備嘅。 嗯哼，即系嗰个感觉可以系衬翻相应嘅一啲物料啦，譬如可能再都唔止着冷衫、或者而家着线衫，就可以好似阿海话斋，即系衬啲针织嘅头带啊咁样啦。咁 系啊，因为讲紧针织咧，无论睇下你嗰、那个织法系啲乜啦，咁有啲人咧就真系用冷针织嘅。我其实自己旧年咧我都学咗去勾咯，我用勾针勾嘅，我就勾咗条发带俾自己。好容易㗎咋，其实你真係呢搵啱个门路呢，我自己特登搵个朋友教我啊，佢教我其实我自己返去整呢，可能真係讲緊三四个钟头呢，已经可以勾到一条呢粗粗地嗰啲发带呢，一个 headband 啊、其实简单嚟讲就係 hairband 或者条 headband 咁样啦。粗幼呢就视乎你自己啦。我觉得呢喺秋冬咧可以唔使太幼嘅，如果你玩幼身啲啦，我自己就会鍾意啲立体啲，因为我自己就买咗条呢就係比较圆身，好似一条圆柱肠粉咁样啊。 嗯， 简单嚟讲好似猪肠粉，不过佢系用冷咧勾或者系织出嚟嘅。然后咧，我自己学整嗰条咧就系 2D 啦，佢就唔系一条肠粉碌啦，就平面啲一条一块布咁样嘅 2D 啲嘅。咁但系我就系用冷勾佢出嚟嘅。又可以做自己中意嘅颜色啦，同埋真系讲紧咧花嘅时间咧，其实真系三四个钟头你已经可以做得到。咁你有少少粗度嘅时候咧，有咩好处呢？一来就系话你可以衬翻自己套衫啦，同埋咧，尤其是啦，如果对啲头发比较少、比较薄嘅女仔嚟讲咧，你会喺你个头发上面，你觉得啊，好似增加咗啲质感咁样嘅。 嗯， 如果你本身头发多咧，更加有个优势啦，因为咧。我觉得戴呢啲头带咧，你头发多，你可以好多玩法噶。譬如你可以系扎起个头发啦，你可能系扎个高髻咁先算，然后再加条 headband 又得。又或者你可以系马尾去扎咗佢先啦，然后再加一条呢啲嘅 headband 又得啦。甚至乎你放散佢落嚟，你将佢卷挛佢啊。我自己就觉得卷挛少少咧，再衬呢啲嘅 headband 咧，我觉得个感觉好靓。记住啦，无论你用 headband 又好，或者系头箍都好啦，咁我哋咧就唔好即系将个头发咧揿到太扁。你可以将佢戴咗上去之后咧，你就无论用你嘅手指又好啦，或者你用把梳嗰个尾尾嗰、那个尖个尾尾都好啦，你挑翻啲头发出嚟，即系蓬松啲啊，你做少少咧挑翻高个效果。咁你做出嚟咧，就唔会话好似个 headband 咧压住咗你个头发揿到扁晒扁踢踢咁样，有翻个层次感出翻嚟，同埋甚至乎你可以喺侧边咧，我哋叫挑翻啲头发落嚟咧，有啲水，即系有啲发丝啊，你见翻啲发丝都好啦，出嚟咧成个效果咧，你会觉得系啊，好似好飘逸啦，好自然嘅感觉，唔会咁死死实实啦，我哋就叫做。 系啊，我自己都啱啱买咗一条啊，其实不过咧，我就唔系买针织咯，因为我之前见过咧，嗱海你好有心机啦，几个钟头就织一条啦，我见过嗰啲咧，人哋真系卖针织嘅头带咧，都起码成五六百蚊一条，我觉得好贵啊。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要讲紧譬如啲靓嘅冷咁先算啦，靓嘅冷本身已经有个价值喺度啦，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咩咧？通常你啲都系 handmade 噶啦， 嗯。 最紧要就系咩啊？人哋花嗰个时间咧，佢 handmade 同你整一条，同埋我自己整嗰条咧就好简单嘅啫。 嗯， 但系你喺出面买嗰啲咧，可能你会系譬如扭咗花啦，可能佢系做咗个蝴蝶结啦，其实都会系花咗啲嘅心思。我成日都系话，如果我自己做到嘅，我都要钱啦，系咪啊？我都要成本，我都要时间啦。你仲要出去买，咁人哋一样都要。材料都是成本，时间都是他的成本，更加重要是什么？他那份心机去做出来嘛，所以珍惜这些 handmade 东西呢，我觉得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你问我五六百元去买一条，自己又喜欢，买那个人又开心，因为他会觉得是啊，我自己那个手作呢是被重视的。 嗯， 好多時咧，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就真係未係好重視手作呢一樣嘢，都越嚟越多噶啦。我哋成日去見到啲市集咧，大家都好珍惜。哎呀，呢樣 handmade 嘅，你會覺得嗯，我應該可以俾高少少個價錢，因為事實上佢真係唔係咧，即係大量生產啊，喺工廠大量生產出嚟噶嘛，真係人手可能佢逐條逐條，甚至乎可能你講緊 Barbie， 你嗰個五六百蚊嗰一條嘅 hairband， 可能佢真係獨一無二噶。 係啊。 佢個款真係做一條俾你嘅啫喎，咁你諗下，你買咗一條你完全唔會同人哋撞嘅一件嘅飾品，我覺得 OK 啦，氹下自己開心啦。 我諗住去買㗎啦，聽完你咁講之後， 你唔係買咗咩？我頭先聽過你係買咗嘅。 我買咗另外一條唔係針織嘅咯，但係針織嗰條我都心喐喐嘅啦，其實。 哎呀，出手啦，氹下自己開心啦。我而家見咧有啲咧，譬如係手機帶啊，我哋而家咪好中意孭住斜孭嗰部手機嘅。方便啊嘛，即系有电话揾你，尤其是出外做嘢嗰阵时，好惊部电话周围摆唔知去咗边噶嘛。咁我哋成日都会有个斜咩嗰啲，嗰啲斜咩带箍住个电话揽起身啦。而家都咧好多其实都系用拉钩啊或者织噶。我嗰日见我朋友用一条咧，佢系一粒一粒花咁样系立体噶，系一粒一粒花串埋一齐做咗一条斜咩嘅手机带啊。好靓啊！咁佢都系讲紧，都三四百蚊咁样，大概呢啲价钱啦。咁但系我话你又用得开心，人哋整嗰个又收到你嗰份，哎呀，即系唔系净系钱噶嘛？人哋真系觉得我 handmade 嘅嘢真系被重视咧，嗰种感觉先系最紧要咯。 嗯，啱啱啱，好啊。咁啊，可以除咗呢个头带之外，仲有啲乜嘢好嘅选择呢？ 另外咧可以諗啦，如果你話啲 headband 啊 hairband 咧都唔係我杯茶啦，我哋頭先講啲髮夾啦，其實可以玩翻啲大少少嘅。頭先咁講質地你可以有唔同啦，譬如玩啲絲絨嘅都得啦。然之後咧，有啲人咧就會喺秋冬做呢一件事，我覺得喺秋冬做咧都係比較適合嘅，就係咧用一啲嘅蝴蝶結咧做一啲嘅絲帶，譬如當你咧可能你長頭髮。你夾攣咗之後，可能你會想咧中間挑某一側嘅頭髮攞嚟揼一啲嘅辮仔咧。你中間咧其實你可以咧綁一啲嘅蝴蝶結喺你嗰條辮仔嗰度。咁你成嗰條辮仔可能你就會係譬如你上中下九你綁到三個蝴蝶結，可能你做一少少不平衡啦，你唔使太過規則嘅成個頭，我覺得玩得。然後你可能係成個頭裏面你有一條嘅鬢辮，然後綁一啲嘅蝴蝶結喺上面咧，我覺得喺秋冬咧又好配合嗰種感覺嘅喎。即係當你著咗件外套，你個頭好似冇乜嘢睇咧，係硬系争啲嘢噶，但系当你着咗件外套，譬如冷衫好乜都好啦，你个头发有啲嘢睇嘅时候咧，真系咧，你觉得成件事系平衡好多噶。 咁可以藉住呢一个凉凉啲嘅天气，开始密谋下加多啲新嘅配饰啦。 系啊，甚至乎头巾都得嘅。如果你话哎呀，有啲人咧会敏感嘅，譬如唔系好中意戴冷嘅嘢，佢会觉得有啲痕啊，因为吉吉地啊嘛，始终。咁如果你话你唔中意买冷嘅，其实。但你又想玩 hairband， 咪直接咪可能係 cotton 布唔同嘅頭巾咯。頭巾都有好多唔同嘅綁法，你只要上 YouTube 一樣有得學，你即係唔同嘅綁法，長短頭髮都有頭巾嘅玩法。我覺得呢個又係去到秋冬咧，真係不妨可以多啲嘅嘗試咯。 好啦，咁今朝咧聽阿海講完之後咧，大家應該咧今朝早如果未出門口的話咧，可以諗一諗個造型會唔會就係咁樣梳咯，今日個頭。 系啦，咁如果未准备好嘅，咁啊都可以出去买一条半条，今个秋冬过下瘾咯。 好啦，咁啊今朝唔该晒阿海，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两名员工确诊，2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492间学校呈报696宗个案，涉及576名学生同埋120名教职员。10间学校嘅10班需要停课7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气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度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

係啊，可能因為油麻地係咪都係舊區咧，好多水管老化咧， 係啊係啊， 所以就要整下整咁。 係啊，都成日見到佢呢度整嗰度整咁。 唔緊要嘅，先苦後甜啦，呢個世界整咗之後改善咗，大家開心啲係咪？ 係啱啱啱啱， 冇錯。 好，繼續。 咁啊，隧道方面咧都係恆常啦，公主道過海啊，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個樽頸位比較車多嘅，就係咁啦。 哎，幾好喎、啊！今日朝頭早交通真係唔錯啊嚇， 係咯，配合你頭先講嗰句咯。 係啊，算出嚟噶嘛。 係冇錯，你又算出嚟啦。咁我想問你啦，阿小白算下啦，你稍後咧即係會唔會影響到你咧？依一個工程啊，又係工程喎、 啊，咩工程？ 係改善工程嘅泊車。係為咗配合呢個泊車設施嘅改善工程啦，喺北潭涌停車場嗰43個免費泊車位咧，會喺今日至到聽日嘅下晝5:00-6:00啊。即系听日嘅下午6:00系临时暂停使用的。 哦，即系由而家开始就冇得用啦。 至到听日嘅。 至到听日嘅下昼6:00。 冇错，系啦，嗰43个免费泊车位，因为点解咧？有呢个改善工程啊，改善乜嘢啊？ 我估系增加咪标啊。 冇错啦，将部分啊，唔系全部，将部分嘅免费泊车位改做咪标位嘅。 嗯。 咁啊，小白其实咧。香港的郊區的停車場好像是北潭涌、啊、大美督、啊、大網仔、啊、石澳，其實呢些免費的停車場呢就不需要入標和付錢的，部分啦、 啊，部分啦、啊，咁我自己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地方嘅居住啦。咁、我以前亦都见到咧，例如喺大美督嗰度，佢哋又有唔少咧，就系啲免费嘅停车位嘅。咁免费停车位咧，其实咁当然系方便啦。咁你泊喺度，你唔需要担心会俾人抄牌，亦都有一个合法嘅位。但系就造就咗呢个事实嚟嘅，即系以前嘅时候造就咗好有啲人咧就长期霸占一个嘅私家车位。 嗯，系啦，以前嘅而家都有嘅。 系啦，而家都有啦。咁但系而家有咪标嘛？ 嗯 而家個位係啦，已經變咗有咪標啦。咁以前我嘅經歷就係冇咪標嘅時候咧，就變咗係某一啲人長期變咗私家車位咁樣，好可能唔揸走添㗎。 呢啲真 係 唔得。 係啊，咁嗱，其實咁樣咧都已經係違反咗呢個即係交通條例嘅，因為你長期霸佔一個嘅車位咧。其實當警察巡咗幾次，佢見到都係呢架車，佢有權咧，即係證明，即係懷疑你係冇揸走架車，長期霸佔都可以有告票。 係啊，但係啲人咧諗住，郊區嘛，冇咁多人巡，可能會咁樣咯。所以因為咁多年嘅死車問題咧，所以導致到車位俾人霸佔，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咁所以其實咧，早前咧，香港有唔少嘅郊野公園嘅停車場咧，已經將部分嘅停車位咧改咗做咪標啦。其實呢啲咁嘅行動咧。反而有啲網民係讚喎，但係亦都有人彈啦、 哦。一定係啦。 呢、這個世界其實真係正反兩面，即係唔可以一面倒啊！ 等我又估下先，讚嗰啲朋友咧，一定係話：，我上班我帶埋啲小朋友，諗住揸架七人車去，處處都揾唔到位嘅。但係當佢一有咪標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走啦。咁啊流水式咁啊作業啦，咁啊變咗嗰啲就譬如家庭車嘅，佢哋都覺得我應該等一等咧，啊見到啲人都差唔多夠鐘啦，可能會過嚟揸走架車啊。咁就大家都抱有希望，可以共同 share 呢一條嘅行山徑或者郊野公園。 冇錯，你頭先講嘅咧就係話賺啦家庭車，但其實行山嘅人士都賺喎。點解？好歡迎一個安排喎。佢因為就算晏咗出發啦，都仲可能揾到泊車位啊。因為個車主咧就喺上面，即係喺啲社交媒體就話啦，竟然晏晝時分入到北潭涌咧都泊到入標嘅車位喎。咁、當然啦，佢唔使錢啊嘅泊車位都依然係一位難求嘅，一個位都難求啊。 咁但係如果彈嗰啲咧？就例如，如果我純粹用我自己行山人士嘅角度出發嘅話啦，咁、我去到一個地方，我未必係一定即係我泊咗車之後啦，我唔一定係四個鐘，因為而家可以搖佢 咪標啊嘛，冇錯 係 啊， 我可能嗰段路我行8個鐘嘅。 係啦，你依個咧就係嗰啲反對行山，有部分嘅行山人士反對聲音咯，就話：，就算啊，係加裝到咪標位，咁啊點啫？得嗰2個鐘頭嘅咪標位，用嗰個入標儀嘅 app 啊，搖佢入標啦，最多都得4個鐘。你唔親身走去入嘅話，都係罰多你320蚊嘅。咁所以佢話：，得嗰4個鐘頭根本就冇用啊。其實事實上咧，係話北潭涌咧係西貢多條嘅主要行山徑嘅起點同埋終點啊嘛，所以好多行山人士咧，即係隨時行成日嘅，點止行4個鐘啊！咁嗰啲網民咧就話啦：，咁不如咁啦，叫政府改良下啦，搖佢入標，可以續多幾次咧，唔好4個鐘頭咧。 咁我又 咁就方便市民啦，咁樣。 咁有啲人又長期等唔到位咧。 係啦，其實我覺得4個鐘頭已經好夠咧，再續咧，咁啊變咗咪又長期霸佔。 我自己就會覺得，如果係需要行啲長嘅路線嘅行山友咧，不如大家夾埋一齊搭的士算啦。 非常之好嘅提議，你而家講嘅咧就係其實好好噶啦，其實行山。 小白咧成日行啦，系咪最好就系避免揸车过去咧？ 系啊， 其实私家车又会制造呢个空气污染，又会阻塞交通。 嗯， 其实可以嘅话咧，都系你咁讲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咯。 系啦，同埋成日咧搞到自己十五十咯，会唔会俾人抽牌咧？ 系啊， 有冇够钟咧？咁样咁你话行山行到咁唔舒服嘅，成日睇住个钟，会唔会过钟啊？会唔会个咪表使乜入啊？最惨系咩咧？当你以为个咪表以为入到嘅时候咧，就仲有五分钟入定标先咁样。原来嗰个位置收唔到啊！ 吓，你就仲惊添。 咁你就睇住嗰五分钟过咗，然后你就入唔到标，咁啊出现呢啲问题都唔好。所以如果你行山行长嘅话咧，就不如大家用其他交通工具算啦。 系啦，不过系咯，最好就系搭公交啦，系咪先？咁但系我都明嘅，有啲人可以谂住，我搭的士一齐去到嗰个位置，咁但系一个问题。可能咧翻到嚟咧，未必走嗰陣時，未必容易揾到位嘅喎，咁點搞啊？ 樣嘢都係一定有正反嘅聲音㗎啦，咁大家係希望可以取個平衡啦嚇。 係啦，最緊要就係大家咧車位咧就可以善用，咁政府好好執法啦，就避免人濫用咯。總之越嚟越改善，希望方便到市民，大家開心正反都冇問題。總之大家接受意見啦，啱唔啱啊？啱啱亦都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埔滘咧係有。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噶，再講一次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埔滘嘅快線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開始車多啊，揸車朋友真係要小心啊。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特別係吐露港嗰度啱啱新鮮滾熱啦，這個咧就要睇下會有幾大影響啦嚇。好，唔該曬 Didi。好，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出邊天氣如何咧？ 都繼續係正啦，藍天白雲啦，陽光明媚啦，咁啊秋高氣爽啦，大概十二個字咧，完全形容曬咧今日嘅天氣㗎啦。唯一即係頭先你講咧，要每樣嘢都要有啲好，有啲唔好嘛，正反兩面啊嘛，咁樣免費車位原來都有啲唔好。OK， 咁啊好天氣有啲咩唔好咧？如果你作為車主咧，就應該要喐手喐腳洗下車啦，因為個好天氣應該有機會持續啊。 係啊， 咁如果你話喂自己懶得去洗咧？咁你又要幫襯下啲洗車屋啦，依家啲洗車屋都有好多唔同，有啲咧又電腦洗車屋，有啲又人手洗車，有啲又打蠟，又三 H 又導膜嗰啲。小白有冇時間整下汽車美容呢個部件啊？你自己？ 有陣時如果真係即係又唔想搞太多嘢嘅話咧，通常都係叫啲師傅幫手清潔一下外邊同埋入邊吸一吸塵我算噶啦，導膜嗰啲我都。唔諗啦，唉，架车揸咗算啦， 都唔係嘅，可能导咗一次膜又玩多一两年， 会上瘾嘅，你知唔知啊？呢啲 係啊，我都唔知道啊，总之大家係啦，即係原来好嘅事情都有啲嘢可能都可以挑剔下喎，咁样啊，调翻转头逆向思维，就算今日一开始唔係好顺喎，咁样都唔使惊嘅，坏嘅事情都可以往好嘅方面諗啦，咁啊係啦，就係咁啦，今日嘅天气交俾小白讲详细咯，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本周后期以及下周初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咁啊啱啦，好似阿欧话斋啊，咁啊可以洗车啊。下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咧，风势颇大，咁啊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朝早嚟到7:17啦吓，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嘅 Jerry 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啊，小白。 咁啊，经理人嘅工作咧，当然就系好多时宣传啦，或者保护自己嘅产品啊 product 啊，咁唔一定系人嘅。有阵时系一件事情，一件物品啊，佢都需要经理人去到保护同埋帮佢哋做宣传噶嘛。 绝对系啦， 系啦，冇错啦。问一问 Jerry， 因为经理人咧好多时喺一啲嘅事情上边，可能对于一个人嚟讲啦，因为人系有情感，人有情绪，咁有阵时可能会听话，有阵时梗唔听话啦。经理人最头痛咧就系咩咧？遇到啲唔听话嘅 artist。唔听话嘅合作伙伴，完全冇办法可以即系操控到佢又好，或者系辅助佢、帮忙佢都好，因为佢唔合作啊嘛。好啦，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经理人咧其实真系操控多啲，然后咧等佢嘅artist 咧系可以帮，即系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事情，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定还是有阵时 遇到某一批嘅人，又真係由得佢。喂，其實我經理人嘅工作咧，我淨係幫佢發相得噶啦。佢平時嗰啲咧有，亦都由佢出，反而仲幫到件事，即係好似一匹野馬咁樣亂咁跑嘅。但係原來呢啲人係公眾又好中意嘅。即係應該點樣拿捏嗰個位置，又應該點樣同你哋自己本身，譬如合作嘅 artist 去到合作，用咩方式去到合作？點樣去到判斷呢一樣嘢咧？ 哇！阿小白，你將我人生最大嘅難題一次過搬曬出嚟， 係嘛？啊，咁啊好聽啦！ 啊，嗱，你唔會撩到我啊，其實我都會撩到嘅俾你嚇，唔、啊、聽話啲人分手咯。喂，都唔係講少㗎，我哋睇下有冇機會講到呢一 part 先啦。但係唔好講呢樣住啦。嗱、啊，我盡量即係以往咧，我都好似啊，樣樣嘢都好有見地咁樣啦。但係今日呢個議題咧，我盡量去希望可以解答到你。但係呢個唔係一個解答咯，可能係一種嘅少少嘅表白、啊，一點解係表白咧？我咁樣講，希望各位聽眾唔好嫌我呢、這個少少嘅經理人唔夠專業啦。其實我會覺得，你頭先呢堆嘅問題咧，我真係冇答案，真冇答案。首先其中一個角度咧，就係唔係每一個藝人，又好名人又好，不論你係年紀，不論你高矮肥瘦，不論你紅與唔紅，其實處理嘅方式。在我认为、我只能够代表我自己讲啦，我绝对冇资格去代表个行业咁样讲啦。个方式完全唔同嘅。同一条路行路就同一条路、个个都行到终点。但係人生只係好似如同一条路啫，就唔係真係行路嚟㗎。会好多好多崎岖呀，好多弯位呀，同埋有际遇呀，有运气呀，各种唔同嘅元素喺入面啦。但所以同一件事，即系你又系靓仔，佢又靓仔，系、咪？ 咁点解佢红我唔红？ 系嘛，个个着嗰件靓衫， 佢又着得好睇，我着又俾人闹。 系啦，咁点解会咁样咧？ 系咯， 冇得解， 冇 得解。咁起码我认为冇得解啦。好、多人都话唔系有得解，系你见到件事弯嘅时候，你咪识解咯。但嗰啲唔系叫有得解，嗰啲叫做。有啲人鍾意講叫做事有孔明，有啲叫做 aftermath， 有啲叫做馬後炮添。但其實我做經理人工作，真係馬後炮啊、事有孔明嗰啲嘢咧，我真係唔做噶。通常我只係會做即係事後檢討咯，賽後檢討咯。你叻咗嘅，我又唔會認叻；你差咗嘅，我就調翻咗，我會攬曬啲責任咯。咁所以咧，就首先係冇一條公式話，小白啊，個個都係咁做啊，你照樣咁樣做啦，你都會紅噶啦。哇！如果係咁點石成金嘅，咁就我冇得彈啦， 咁啊好啦， 退休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呢個就係第一個。咁即係基於我呢一種咁樣嘅思維嘅時候咧，咁你就問我，你問到我，喂，我點樣去操控咧？其實我調翻轉，我會覺得我要同坐喺我對面嗰個人，不論係藝人或者名人，我係會嘗試去同你傾談，我要了解一下你究竟你想唔想俾我操控咯？ 哦， 或者你需唔需要俾我操控？ 會唔會有啲答案就係話我需要 Jerry 你幫手，但我唔想俾你操控？ 某程度上呢个唔系答案嚟嘅，真系嘅，真系嘅。呢个其实答咗等于冇答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你如果你譬如嗰个人咁样讲完之后，我会要可能要花多一两三个小时，去继续同你倾，要去发掘，因为呢个答案其实系一个好叫做好宏观，亦都其实系好客气嘅一个答法咯。即系咁，究竟我仲未拿捏得到你，究竟你想关我事定唔关我事啫？ 系、 反而呢一个先系一个重点啊嘛。好啦，咩人啊？我举个例啦。譬如一个完全是新人，他乜嘢主见都冇，或者我觉得他的taste比较差啲嘅，我会直白咁同佢讲，我、喂，你真系唔系好识着衫啊，你真系唔系好识化妆啊，喂，你真系唔系好识拣鞋啊、拣袋啊，你拣亲嗰啲都唔知喺我嘅眼中鬼五马六嘅。咁如果对方接受嘅，我对于呢啲人嘅合作，我个操控会大啲，甚至乎有啲调翻转会同我讲，我曾经遇过啊，哎呀，我真系咧。自己同我讲、我真係好冇即係呢个着衫时装嘅 sense，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咁、既然你自己咁样讲咗，咁咪容易去处理囉。好啦，哪边商譬如有啲係本身自己喺个网络度有返咁上下知名度，或者有返咁上下人气嘅，嗰啲你都唔使问啦，我一定唔会听你讲，佢都根本唔需要听你讲， 因为佢觉得我一直以嚟嗰套呢 冇错 就係啱㗎啦。 咁好啦，喺我自己做呢一个经理人，我又想唔想操控佢咧？我话俾你听，我都唔想。 系， 既然我哋咧，因为我哋做经理人嘅业务咧，我成日都讲啊，其实我唔系作嫁衣裳，但系我系为咗你而做， 嗯， 原因唔系因为我伟大，系因为你做得唔好嘅话，你冇成绩，我系唔会有成绩嘅， 系 我揽晒啲权喺度冇用，啲权唔值钱，亦都唔会攞奖嘅， 嗯， 那边厢，如果你俾我管理你，但系你有好多嘢自己搞得掂嘅， 嗯， 你红咗，你得咗。你啲嘢受歡迎，你有錢嘅時候， 嗯、 我先至有錢。 嗯、 所以我份職業咧係要你成功，我先至會成功。 嗯、 我成功係冇用嘅、 嗯 啊。我成功一定係 ride on 你嘅成功。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啊？ 咁、啊、所以變咗對於我嚟講，我想唔想去操控你，根本呢個唔係一樣我想與唔想嘅嘢，係有冇需要嘅嘢咯。咁、 哦、 所以頭先譬如講到話啲網絡嘅紅人啊嗰啲，嗯，佢嗰樣嘢分分鐘調翻轉頭，我請教翻佢添。 係 係嘛？咁所以咧，调翻转，我需要我嗰个 angle 咧，嗰个角度咧，最重要嘅位就唔系究竟系我想唔想， 嗯， 最重要嘅 number one 就系你有冇咁样嘅需要、嗯，或者我觉得你有冇咁嘅需要， 嗯， 有嘅时候我先，同埋有啲情况咧，我仲会更加系希望我教晓咗你之后， 嗯， 你自己去发挥， 嗯， 特别系艺人，点解我咁样讲咧？我系一个经理人。 嗯， 我唔系一个 artist， 我唔系一个艺术家。 嗯， 其实咧，阿小白坐喺你面前嘅我， 嗯， 我唔应该会恒常 keep 住俾到惊喜你嘅。 系， 我系应该同你讲啲系大家听得明嘅说话嘅。 吓， 但系 artist 啦，不论系艺术家或者演艺人咧，其实我哋期望佢每一个表演都可以俾到啲惊喜我。 系每一次都系不一样嘅， 冇错， 這個、就系最值钱嘅地方。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不但止唔想操控佢哋， 嗯， 我希望。佢可以引领翻我入去属于佢哋嘅艺术世界，佢哋嘅表演世界，佢哋嘅每一粒细胞系需要佢哋展示出嚟。咁、所以咧，当我听到话嗰个问题系操控嘅时候咧，我其实就会有啲，诶、唔系啊， 哦， 啊，咁但系当然啦，我知道可能你嘅问题又会大少少，喂，咁如果有啲啊不如意嘅事， 嗯， 咁但系去到嗰啲位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咯， 嗯， 当系有不如意或者有啲唔愉快嘅事情发生。啊！你都唔俾我插隻手落嚟操控咧、就好似开头我好似讲书咁样讲，要分手， 分手啦， 系啦。 会唔会有一批嘅艺术家啦、表演者啊咁样？咁佢哋咧都好需要经理人帮手，但系经理人帮手就唔系话喺佢自己形象上，可能佢嘅形象已经一直以嚟咧，公众已经系好受落噶啦。就算佢系一匹野马嚟嘅，唔紧要，公众受。咁我经理人又可以喺边一方面，譬如宣传啊，定系其他方面？去到帮佢又可以尽到经理人嘅责任，嗱操控已经唔需要啦。咁经理人仲可以有啲乜嘢喺佢身上边做到，而系可以做到经理人又 win， 个 artist 自己又 win 咧？ 嗱呢一样嘢咧，你就真系可以又有真系实际例子可以分享嘅。我即系我叫做做咗唔少日子啦，喺呢个行业度。耐不时都有人会嚟揾我倾下，喂，我哋有冇机会合作啊？各等各等。咁我拣人我都。我都 picky 嘅，我有少少。咁但系咧，我唔系话一定要 pick 系最有 talent、最有天分嗰啲。 系， 咁当然啦，我希望拣到个会有机会。 咁梗系啦，系啊， 会有成绩噶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性格咧，都系好需要夹到嘅。 嗯， 因为做经理人同埋艺人或者要管理嘅人咧，我系真系需要知道， 嗯， 你心底入边嗰句说话咯。 嗯， 我唔，你唔可以呃我噶。 嗯， 即系如果你连我。我都呃嘅话咧，我哋根本合作唔到。 嗯， 好啦，咁有啲咩 case 咧？譬如喂，有啲喺个网络度人气好高嘅人，点解佢哋需要我哋帮手咧？佢都咁高人气咯，因为我成日都有呢个说法，花无百日红。 哦， 不论系甚至乎你话系演员，做电影嘅，做电视剧嘅，唱歌嘅，除非你话好似做一个歌手。 嗯， 我唱咗有一首我哋叫做主题曲嚟嘅，一谂起佢咧，你就谂起嗰首歌噶啦。咁你叫做都可以食老本，佢可以食好耐。 系 嗱，网络红人咧，嗰啲咧就有个问题啦。佢哋未必可以持续维持嗰个人气啊。 系 咁所以咧变咗咧喺我过去嘅经验咧，好多有啲唔系非常之当红。不论是网络或者现实那个行业里面的人都好，他们可能都是曾几何时有些好的作品或者好的事情发生过，但是不能够持续。 最重要就是他们那一刻是很啱的 trend， 最主要都是。 是啦，那变了他如果当那个 trend 过了， 是 嘅时候 就会跌啦， 或者佢哋觉得佢哋自己醒觉，觉得咦，喂，我咁样落去好似冇乜突破、啊， 嗯， 咁呢啲类型嘅人呢，当佢嚟揾我嘅时候，虽然我以往我唔使去操控佢哋、嗯，或者太过大力帮佢哋宣传、 嗯， 但我哋就要开始去谂啊，我有冇办法，有冇巧，或者有冇能力可以帮你持续你嘅人气咯？呢、這个就系嗰类型本来唔使我帮佢宣传嘅、 嗯， 但系点解佢 eventually 我哋都会合作呢？呢、這个就系嗰个原因咯，因为就系嗰句啦，花无百日红，呢、這个世界其实，即系日日有人闩门，日日有人开工，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所以就呢个世界个地球真系转到比大家想象中快咯。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知道经理人咧，其实有一定系有佢存在嗰个价值喺边度。 系啊，多谢多谢你咁样讲啊， 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北京已经决定不再接受台海现状，并开始加强向台湾施压，加快统一进程。中方重申，解决台湾问题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布林肯在彭博主办的活动上表示，北京改变了几十年来美中之间的基本理解，就是和平管控和台湾的分歧。他说美国并非和中国陷入冷战或试图压制中国，但美方决心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方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重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强调中国将继续视周边外交为对外关系首要，将东盟放在优先位置，愿意同东盟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共同迈向现代化。王毅说，今年东盟国家将主办三场重要多边会议，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希望东盟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东盟方式，坚持东盟中心地位，聚焦亚太，聚焦经济，聚焦合作，以共同体意识应对全球挑战。英国首相辛伟成上任后首次到国会下议院接受质询，为重新委任柏斐文担任内政大臣辩护。柏斐文在前首相蔡惠斯任内以私人电邮发送政府机密文件，违反保安规定而辞职，他回朝引起反对党批评。工党党魁司纪贤质疑让柏斐文入阁是辛伟成回报对方在党魁选举的支持。辛伟成说，柏斐文在判断上犯错，但已经接受错误，他高兴对方重新加入内阁。辛伟成又拒绝提前大选的要求，强调必须作出艰难决定，恢复经济稳定和信心。辛伟成早前在首相府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决定将原定下星期一公布的中期财政计划押后到11月17号，并作为完整的秋季预算案发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啊，秋意正浓啊，相对湿度76%，今日系白雾啊，咩都未有住吓、啊，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都系得28度啫，吹和暖嘅东风，离岸风势较清劲嘅，咁啊，展望呢个礼拜后期同埋下周初期继续都系咁干啊，好 dry， 系、啊、不过今日已经冇琴日咁干咯，即系今日相对湿度有76%， 几 好喎、啊，咁啊，即系琴日就记得 60几 咁样，一路一路跌落去，好彩唔系啲指数啫。嗱、嗯，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啲交收嘅嘢啊，咁、样咁啊，如果你喺嗰啲叫做网上拍卖嘅网站咧，嗰度买嘢咧，有阵时都会面交啦。 系啊， 我唔知钟哥中唔中意面交，嗱，我就 早两日先 系就面交啦，兜后兜面交收啦，即系意思啊，喺边度交收咧？边个？区啦吓， 诶，其实就系唔啱嘅。 哦，点解嘅？ 吓， 点解唔啱？ 咁一定喺啲公众地方啦。 哦，公众地方交收唔得嘅咩？唔可以嘅 地方唔得嘅。 哦，即系唔系？因为我以为你约喺啲 building 楼下，即系一个地方楼下咁样，即系可能 应该喺呢度嘅。 浸会大学门口咁样，咁可以 系呢啲啊？ 系咯。 哦，你头先讲到煞有介事，我唔知道啊嘛， 即系唔知其干等咁样。 哦，原来咁嘅意思。嗱，因为咧，我讲紧嗰啲咧，都系啲站口啊。咩叫站口？譬如巴士站口啊，或者咧港铁站口，即系净出咗闸嘅，咁啊一定啱啦， 冇问题啦， 唔会干犯呢个港铁嘅附例。 嗯， 我哋门口交收又唔系你入边啊嘛，即系你讲紧嘅意系咁嘅意思。 出边就啱啦。 啊，上网睇到一个咧，几得意咁样嗱。通常你上网买嘢，你约一个地方啦，有冇试过摆乌龙咧？或者咧，对方咧好似听唔明你讲嘢咁样，好似去极都去唔到啊！跟住大家好似发生咗啲误会咁样咧。 我就冇 过呢啲情况， 我就冇，但我听过有人系咁样， 是 但通常咧之后你睇翻啲留言咧，就系话一定系有蛊惑嘅， 哦， 即系可能系买方或者卖方想唔做嗰个成交， 哦， 即系就诶、哎、我嚟唔到喎，喺你一边啊咁样，即系通常用呢一招咁样， 借机赖皮， 系啦，咁佢之后就当然嗰个成交就 取消咗 啦，取消咗啦， 交收系成交，好似讲到好大额咁样， 交收 成交。咁样第一次咁教授啫。 通常呢啲咧，即系大家都会有翻啲腐皮喺度噶。 嗯，有噶， 系啊， 有噶，有噶， 系啊。咁又可能有唔多唔少，又影响到自己将来嗰个即系运作 喎。系 啦，系噶。咁好多人未跟住太多嘅时候，咁点啊？开过一个 account 咯。 但系你开过一个其实个信用评级同埋个时间都系短啲 嘅。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 build up 翻。譬如你原先嘅账户有5年，就算得4粒星星，咁啊好正常啊。你五年经历过，有阵时唔系自己 系啊，可能人哋咧 系， 或者啲误会咧 系啦。嗱，头先我想讲误会咧。譬如系咩呢？譬如旺角旧时我哋会叫火车站啦，即系大家明咩意思啊？旺角火车站同旺角地铁站交收啦，即系讲紧90年代啦。哦，成日都会有人去咗火车站嘅，跟住火车站就啲人又会去咗地铁站。 以前咧，啲人仲未识得好分就系旺角东同旺角站啊嘛。 其实而家呢个都有某几个站头咧，都有呢一个嘅问题嘅。譬如旺角啦，因为其实如果你旺角火车站啊，同旺角。嗰陣先叫地鐵站，因為港鐵站咧，其實真係爭幾遠噶嘛。 係啊， 我旺角旺角車站等啊，旺角車站等，即係邊個車站咧咁樣？咁譬如話而家九龍塘都係㗎，不過九龍塘好啲就叫做近啊嘛。 係啊，即係你過翻條天橋， 過翻天橋，過條馬路我都去得到啊嘛。咁但係譬如美孚，美孚邊個站啊？ 系喎，美孚都有兩個站， 美孚西站啊， 系 即系你又嗰度又系要爭要行噶嘛。 但旺角應該係最棘嘅， 因為真係 分咗兩個， 真係兩個地方嚟。 當然為咗大家即係以免誤會，依家已經叫咗旺角東站嘅，係啦。 但都係啊嘛，都係旺角站等旺角站，旺角邊個站？ 我哋都有啲約定俗成。今次呢個烏龍咧就新穎啲，我就冇去開嗰邊交收嘅，即係喺香港啦， 邊度？ 系啦，嗱，如果就咁，我同你哋两个去交收啦，即系卖咩啊？卖玩具啊？叫做模型啫，啊，有模型要啦，咁样好想卖出去，费事压住喺屋企啦，鉴平鉴贱卖啦，咁啊，同你哋两位买家咁样约啦，哦，就会话大学站交收，你哋会觉得系边个大学？ 中大个咯， 中大啦，即系 东铁线中文大学，因为嗰个真系叫大学站啊嘛。 港大都个大学站噶， 港大嗰个似叫香港大学站， 咁又系大学站。 缩科唔得，嗱，问题就系呢一度啦，嗱。 即小白是讲得啱嘅，当然最政治正确大学站梗系讲紧即中大嗰个啦。 譬如如果你喺港岛区，你坐的士，咁车长问你去边啊？大学站，大家都会知道系香港大学站。如果你喺新界坐的士话，我大学站，大家就会好似好知道系中文大学嗰个车站。 系， 咁但系如果你唔讲到明咧？咁大家會拗頭㗎喎。 係啊， 咁究竟你邊邊先？ 嗱嗱嗱，所以呢你聽下啲內文幾有趣。嗱，網民嘅分享呢，本來同賣家呢已經約好咗價錢啦，咁喺北角嗰度交收嘅。點不知呢改一改就啱啱撞正嗰個時間唔得啦。咁一個星期之後呢先約買家呢收工嘅時候5:40喺大學站 B 站出口閘口等。嗱，你聽到呢啲就好有誠意啦，時地人出曬係咪先？即係唔係即係叫做漏漏爆爆嗰啲啦，或者拖延症嗰啲，有啲買家。拖延症噶，永远要你等一个钟啊、两个钟，跟住先可以 trade 得到噶嘛，咁样。咁佢唔系，嗱有晒时地人咁样面交啦。点不知咧，接近交收嘅时间咧，事主又表示咧，依家大埔墟过紧嚟，咁咧已经咧心知不妙噶啦。咁啊，卖家咧竟然啊大感惊讶，表示自己系喺香港大学站咁、样。嗱，最夸张系头先先睇到 MTR 个 app 咧，先知道原来有大学站。嗱，唔出奇噶。嗱，大家又唔好覺得好驚訝喎，即係嗱，當然小白你住大埔區，咁你可能會知道，喂，咁 但我都知道西營盤嗰邊嗰個叫香港大學站啊嘛， 啱，但係有啲香港島嘅朋友 就係啊， 佢真係唔去開嗰邊，佢又唔係讀中大，嗱，你咁樣講出嚟好似好匪夷所思，你點會唔知道中大嗰度有個大學站？我真係唔知喎，有好多人咧係唔搭東鐵線嘅， 所以嗰個關鍵嘅位咧。就是本身个卖家咧要放嘢出嚟嗰、那个嗰位朋友咧，其实应该真系 仔细。 其实情形咪就系三送饭嗰个道理啫嘛。呢个边个先得噶？ 系噶， 人哋喺橱窗睇唔到噶嘛。 咁其实咧，你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嘅。你嗰个睇完之后，你以为明咗，其实你应该你要问清楚，香港大学定中文大学啊？香港区定还是新界区啊？ 系啊， 你要问清楚嘅。 咁佢初头系咪头先阿欧话咩？佢系北角啊？ 系， 系咪个卖家系北角噶嘛？ 系啦，总之一方喺北角， 系啦，冇错啦。 另一边嗰个人就话喺大埔墟附近。 咁如果其实本身咧嗰个大家嘅沟通应该系问一问到底系边一个嘅大学，香港都多大学啊？ 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佢譬如个买家见到个卖家本身个 location 咧，或者佢可能有啲位写住我唔知啦，即系摆上网嘅时候可能写咗佢自己本身属于港岛人咁样噶嘛，有啲会噶嘛。咁你咪问翻佢，喂，我见到你港岛人，你系讲紧？香港大學嗰、那個定係中文大學嗰、那個？ 我港島人，我都可以去新界嗰邊同你交收㗎， 都可以㗎。大家問清楚咪冇交嗌咯。 都係嘅，即係有，尤其是大家慣咗用短促嘅語句溝通，我覺得呢個咧就係 short form 嘢出嚟嘅禍啦。就係大學站交收咯，你嘅大學同我嘅大學唔同喎，係咪先？ 有啲係詳細就要詳細㗎啦。譬如你要問清楚邊個站頭啦，邊一個真係冇撈亂啦。邊一個出口啦？咁跟住仲要寫埋你當日幾多點啦？ 係啊， 咁同埋你著乜嘢衫啊？ 係啱啊， 要寫得好清楚。 其實邊個出口咧都相當之重要。即係我要舉例啦，九龍塘嘅站 係 啦，原來九龍塘站喺近窩打路道嗰邊嘅出口咧。如果你喺個站入邊嘅話咧， 翻唔到轉頭， 我翻唔到去另外嗰邊嘅喎。 我試過問嗰個人著咩衫啊？你知唔知佢點答我？ 咩啊？ 冇着衫，咁我好惊啊！冇衫做咩？着裙咪啊，着裙咁啊， 搞 get 嚟搞 get 咁样啊，咁样，唔系真系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去睇呢一个叫做交收嘅时候咧，都密切要留意住啦，老老实实。嗱，言之系咩咧？我仲有一个延伸阅读啦，记唔记得琴日咧？我未讲话啊，自己有啲可能保险啲 MPF 啊，又会有啲电话骚扰你啊，或者啊啲资料好似外泄咁样咧，新鲜滚热辣啦！几个钟头之前咧，阿钟哥你中意用个旋转拍卖平台咧，有260万个户口啊，系俾人咧叫做喺Deep Web 嗰度咧转售啊，咁咧连呢个旋转拍卖平台其后都证实咗呢个事件， 嗰啲资料啊嘛，个人资料 啊，即系所以有阵时。都唔关你话啊，填过啲乜嘢身份证号码或者啲手机号码去抽奖，你话喂当小便宜啦，即系之前啱啱打疫苗嘅时候，大家未将自己啲资料放提出去嘅，因为你想抽嗰层楼。 或者你想抽嗰架车，你记得嗰时啱啱打疫苗嘅初期，即系啲商界好推动噶嘛，推动之初你都要填好多嘢，咁你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少少资料，已经俾咗一啲商界啦。好啦，我当嗰啲都系合法合规啊，但系我同你交收只高达，我话谂住我个 email 啊、电话啊、其他住址嗰啲会公开噶嘛，因为住址其实好容易公开，因为你好简单，即系钟哥吹开你就知道啦，即系唔系吹开股票，吹开玩具你知，SF 咁样，大家知咩意思啦？咁你 SF 咁你会到付啊嘛，到付我咪要俾个地址你咯，或者俾嗰个收件箱你咯，其实好多嘢原来。无啦啦就已经披露咗出嚟啊！ 嗯，我买嗰啲嘢比较细件咧，相对地我就唔会寄屋企嘅，即 系 通常寄去智能柜啊嘛。 系 咁你嗰啲咪会好啲咯？即系你有咗一重嘅保障喺度咯。咁但系当然，如果你买大件嘅嘢，你又想到付咧，咁就唔得啦。咁你就可能会有一啲地址出现。 系，譬如一个鞋盒咁样，即系譬如我哋知我中意波鞋，你嗰啲细件啫，我啲波鞋都几系噶，两三盒加埋 就 同埋咧，佢嗰啲智能。贵咧，啱啱好啊嘛，即系怼咗个波鞋盒入去咧，你咁样嘟个 QR code 咧就可以攞得到啦。 揿下密码嗰啲， 小白多唔多咧？呢啲到付其实 我唔多啊， 你唔多， 劲少喺网上面买嘅。 即系你都会面交嘅，即系就算真系 买。 哦， 系啊，我好少喺网上面咁样买嘢必嘢嘅。 不过你都要开始准备一下啦，因为经过我个盘算咧， 点啊？ 十年之内应该大家买嘢嘅习惯咧， 哦，咁系 系会变晒网上噶啦。 系， 因为经历咗呢几年咧，大家已经惯咗，哦，原来我揿咗个掣送到屋企门口，即系嗰个习性系会变咗。实体店点都会喺度嘅，但系相对嚟讲会慢慢少， 变咗系一个行街嘅乐趣。 嗯， 你想睇实货嘅时候，佢又可以俾你行。 系啊， 系啊，咁大家总之网上买嘢小心啲咯。 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盲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还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 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痴，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多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 云浩影密切接触者嘅时间7:53啦， 见到报道就咁讲嘅，咁佢就话到咧有个小朋友，啊唔知钟哥同阿 O 有冇睇到，就系话小朋友就扮到成个草人咁样。喺列车嗰度行啊嘛， 好似一拳超人嗰、那个坏蛋啊， 系啦，咁嗱， 哦， 报道咧就冇，我睇过报道啦，就冇特别讲到明佢点解要好似 cosplay 咁样去到坐呢一个嘅港铁嘅，咁啊佢全身咧都好似披住啲草咁样嘅，其实见唔到个样嘅，见唔到个样，咁佢就企喺度啦，咁我睇嗰张相就企咗喺两卡中间嗰个位置。好啦，咁啊，而家有好多嘅，网上面当然有好多嘅讨论啦，咁就话啊系嚟紧有万圣节，咁所以咧，即系都要睇一睇，睇下其实咁样着坐呢个港铁又会唔会有问题咧？咁 我第一个谂咧就系未必系一佢玩啊或者应节啊、 嗯， 我第一个谂咧系咪嗰啲KOL 啊，网上嘅朋友们， 佢就咁睇系小朋友嚟嘅， 即系嗰啲 高度嘅话， 见到之后拍翻啲人啲反应系咪？ 系啦，可能系想拍片摆上去俾人睇、可能系咁样。 好似嗰阵时候有个打牌嗰个咁样吓， 系 啦，咁当然大家呢啲有啲人唔好学习，不过叫做呢啲奇特服饰咧。讲真嘅，万圣节嗰个 weekend、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六啦、就一定好多嘅。其实应该就俾大家玩嘅、即系会着晒好多得意嘅衫，出去中环咁样啦。咁嗱、我就真系有几年冇做过呢啲嘢啊，冇出过中环啊，冇出过主题乐园玩。但我估今年都依然有啲后生仔、后生女会咁样打扮出去嘅、 今年又叫做而家睇个情况咧，疫情又好似有缓和嘅迹象啦。咁啊，即系吸引到大家出翻出去玩啊！你见嗰个限聚令，其实亦都某程度又比之前放宽咗唔少。咁啊，呢啲都系一个好嘅意欲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太过奇装异服坐呢啲交通工具，又得唔得咧？咁样好啦，咁啊要揾翻呢个咧。头先阿 O 都有讲过啦，睇搭港铁嘅，梗系要揾咩啊？港铁附例啦。啊，港铁附例咧有一张咧，系好易揾嘅啫，去港铁公司嘅网站就有噶啦吓。咁啊，港铁附例有一句28G。咁啊，寫住咧衣着不恰當嘅，咁啊聽睇下佢呢個同嗰個小朋友嗰個衣着咧有冇啲咩衝突嘅地方啦？啊，佢呢個咧就話到咧，任何人咁啊，如果佢嘅衣着或者衣物可能會弄污或者損毀鐵路處所之內，又或者咧就係任何人嘅衣着，甚至乎係即係整污糟其他人嘅財物嘅話咧，即除非獲得人員行使絕對嘅酌情權、決定權。俾佢去到入去啦，否则咧就唔可以进入或者企图进入呢个列车或者咧就系铁路处所嘅。 呢、个大家都明啦， 呢个大家都明 啦，唔使搵大壮咪翻译一次。 其实完噶啦，咁你咪即系话，其实大家系就算系万圣节或者系啲奇装异服嘅，只要唔好影响到人咧，咁其实喺件衫上面咧，其实可以着嘅。嗱，不过要留意。虽然佢话就话衣着不恰当咧，嗰个港铁附例咁啫。但如果你话你即系万圣节，我唔敢讲啦，可能大家有啲古灵精怪 嘅安排啦。 系啊，有啲法宝好大件噶啦，大件嗰啲你又要睇个第二条附例。 系啊， 即系佢嗰个 大件行李嗰、 大件 行 李嗰、 那 个 得噶， 系啦 ，size 又限定噶嘛。 系啦，咁同埋即系去到呢啲 party 位嘅时候咧，大家又可能讲嘢又会大声咗啊，中间又可能有啲过激嘅说话咧。啊，原來又係唔得嘅喎，係啊，因為港鐵附例其實佢下低 嘈得滯都唔得， 嘈得滯唔得。咁佢入邊已經講到明咧，其實粗言穢語咧喺港鐵嗰度係唔得嘅。 咁唔係咁好嘅，成日都講粗口唔好口啊嘛。 係啊，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即係萬聖節，我想有少少扮呢樣扮嗰樣，其實之前都係有啲動漫節嘅時候都有啲朋友 cosplay 嘅。 係 咁你 cosplay 唔係個個坐的士噶嘛？咁有啲朋友都中意坐港鐵，而佢哋更加就係中意坐港鐵。 cosplay 坐港鐵，因為點解佢哋覺得可以可以俾自己有機會影下相，甚至乎俾人睇 show 佢一下子， 係啊，即係佢哋俾人睇嘅時候，佢哋嗰個快樂嗰、個全源就係喺嗰度嚟噶嘛，即係人欣賞。 咁你興辦啲乜嘢咧？係咯，嗱暫時又未有主題字。 睇翻電影市度會唔會有啲端倪啊？ 如果用 往年都有啲機噶嘛。 係啦，如果用動漫去諗，可能都係《咒術回戰》啊，同埋呢個叫鬼滅啊，可能會多少少。即係如果日漫方面啊，日本漫畫方面， 即係至於萬聖節中意擺乜嘢咧？其實個指標唔係喺當日嘅中環嘅，係喺呢個即係呢兩個三個禮拜已經開始咗，係喺深水埗啊。因為咧，嗰啲鋪頭賣啲乜嘢衫？ 福榮街係咪啊？ 賣啲乜嘢衫？到時啲人咪著咩衫咯？嗱，當然有啲人咧會好仔細咁樣，我自己整一件會嘅。咁但係更多咧就係我去買一件就算噶啦嘛。咁我琴日咁啱經過，咁今年個潮流興咩咧？ 係咩咧？ 海盜啊！嗰啲叫做仙女或者魔女系列。 哦，吸血僵尸有冇啊？ 啊冇喎，唔好意思喎。 哎呀， 魔女係咩魔女啊？ 即係咪就係嗰啲女巫嗰啲咁樣咯？ 傳統嗰啲啊， 傳統嗰啲啦，同埋仙女啊，即係嗰啲仙子嗰啲咁樣啦，即係都係比較西洋味道。 仙子好蝦人扮嘅，身材差少少，女巫易啲啊，女巫一嘢冚落去個身體嗰度。 係冇嘅， 海盜啊，海盜即係Johnny Depp 啊，係咪啊？ 我唔係普通嗰啲就冇咁複雜㗎，簡單咪大佬百幾二百蚊件衫想點啊？ 仲有咧，仲有咧， 同埋嗰啲叫做獸皮系列， 獸皮， 但係獸皮系列即係佢豹紋嘅啫，許冠傑啊，阿哥最中意嗰啲啊，豹紋嗰啲咁樣。不過呢一類型咧就偏向有少少性感嘅，咁其他咧就係嗰啲骷髏骨系列啦。 你又知你拆開嚟睇咩？ 唔係啊，佢影咗張相出嚟，賣出嚟嗰件衫嘅相。 我以為賣衫嗰個姐姐，你睇下我性唔性感， 著住嚟 sell 你啊！ 但美方決心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方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重新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意大利首位女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新一屆政府贏得國會參議院信任投票，參議院以115票贊成、79票反對、5票棄權通過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早一日已經在眾議院的信任投票中過關。在參議院表決前，梅洛尼展述新政府的政策目標，包括應對高企的能源價格和其他經濟挑戰、刺激經濟增長等。日經平均指數報27412點，跌1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6.09美元，賣出1666.4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416.18，瑞士法郎0.986，加元1.356，人民幣7.175，英磅對美元1.163。歐元對美元1.009，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風。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就为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八点十二分，星期四嘅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波你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中午好，你好，大家好， 系啊，嗱，星期四咧，当然有好多嘢要睇实啦，咁样咁啊。睇下琴日港股表現先啊，咁啊，彈咗152点啦，其實少咗一截嘅咁樣啊嚇。不過再睇埋隔晚咧，其實道指都連升四個交易日，不過咧啲科網股啊真係麻麻地啦。咁啊，估計Dicky 都瞓得少，因為要睇下 Meta 啲業績啊，睇下 Microsoft 啊嗰幾隻啦，科網巨企啦嗱。一次過交曬俾 Dicky 講下啊，美國嗰邊嘅科網股有冇機會拖累今日港股個市啊？咁啊，唔該你啦，嗯。 好，先讲下啲业绩先啦。头先你都讲啦，即系今个星期咧都系啲重磅美国业绩公布嘅高峰期。咁其实咧就预咗咧，寻晚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可能都受到拖累都比较大啲。应该严格上嚟讲咧，唔系净系个纳斯达克指数噶，因为咧即系个别啲即系新经济股咧，例如好似咧寻日个股价咧，就都唔系微软噶啦。都是遠得好犀利下㗎啦，因為跌成 7% 都唔係跌得少，講嘅就係微軟公司啦。咁佢點解會跌咁多呢？就好簡單，即係都係業績麻麻地。咁其實呢 Alphabet 同 Microsoft 呢，咁其實之前一日嘅收市後嘅 after hours trading 已經跌㗎啦，即係收市後嘅時段。咁因為業績唔好啦，咁但係呢就即係尋日呢兩隻股份跌㗎，唔好忘記呀，即係微軟嚟講呢，又到時又係 S&P 又係呢一個納指嘅成分股，咁佢嘅股價跌當然就拖累曬三個指數嘅。不過其他啲股份表現亦都相當之靚仔，咁所以咧就仍然撐住個道指。其實早段咧 S&P 都升過下，但係就始終都無以為繼啦。咁最終咧即係個道指都係勉勉強強升住少少啫。咁頭先咧阿 O 咧都講咗就話，Meta 即係咩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咁樣。咁啊業績咧都係差啦，展望咧都係曳啦。跟住點咧？即係美國股市就係好現實嘅，即係一個成績表唔得咧，理得你幾大隻藍籌股，乜嘢指數成分股都好啦。總之個股價咧一掟落嚟咧就唔係人敢品嘅。咁啊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咧，即係頭先見到跌成1.6%-1.7%啊。即係如果以佢嘅市值嚟講咧，都幾誇張下嘅。咁但係亦都真係，因為即係講緊上季。即係賺少咗52%，咁啊差唔多三年以嚟最差嘅業績，咁仲有就係對於佢哋未來業績展望嘅表現都唔係幾好。不過淨係講其中一個業務咧，即係啲短視頻業務咧，佢哋就做得幾好嘅，直情搶緊咧佢嘅即係競爭對手啦嚇，同業啦 TikTok 嘅市場。咁但係咧，可能即係點講咧？阿朱一伯太中意玩元宇宙啊，太沉迷啦。咁但係元宇宙嘅業務咧就～跌到攤攤腰啊！即係所以咧，呢幾樣嘢加埋就有啲影響。不過頭先咧，我都講就話，咁影唔影響到我哋香港咧？即係咁講啦，美股升我哋有升過咩？冇㗎，係咪先？美股彈我哋彈咩？唔彈㗎喎。咁美股而家回啲，咁會唔會好受拖累咧？我又覺得未必喎。咁點解咧？當然啦，原因亦都有好多啦。咁但係好客觀講，一陣先講原因。但係咧，尋日咧見到好多啲即係 ADR 嘅即係中概股咧。都幾顯著上升翻，都幾多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今日個港股咧就唔會太受到即係美股，以至到例如 Facebook 啊呢啲嘅業績嘅拖累嘅。 明白。咁啊，講咗就話的其講開啲成績表啊咁樣咧，咁啊睇下佢最近銀行咧。銀行板塊都啲成績表啊，譬如早前早幾日有匯豐啦，咁跟住渣打啦。 咁如果係咁樣，睇下渣打嗰個成績表又好似幾好喎、啊。咁如果係咁樣，銀行板塊又點睇咧？Dicky， 好，咁啊呢樣嘢咧，鍾哥你關心啦，因為其實我哋個個都關心啦。第一，即就算你唔係佢股東，都可能係佢個全户，唔係佢全户都可能係佢客户啦。咁啊昨日我就喺某一個都即喺海外嘅一個媒體做一個直播啦。咁佢哋都係話，喂，即都幾關心喎、啊，同埋咧就係話，咁究竟即係啲業績點樣咧？咁當然我就即即刻以一個比較啦，因為如果你話成分股係匯控啦，咁渣打雖然唔係成分股啦，咁但以佢嘅市值嚟講，佢都係一間即係都具規模嘅銀行。咁好啦，簡單講咧，就係、是、第三個業績嚟講咧，其實渣打就表現咧都相當之好嘅。嗱，亦都唔好忘記，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咧，如果渣打以同業去比較，我就當比較翻即係北美嚟多次歐洲，當特別係英國嘅銀行咧，佢嘅股價表現咧都跑贏曬同業嘅。嗱，匯控雖然咧就比渣打差啲，但係匯控咧打極都好咧，佢係跑贏咗個恆指嘅。如果以佢係恆指嘅權重股嚟講，咁、當然啦，大家都會憧憬一樣嘢，就係話個息差會唔會擴闊啦？咁因為嚟緊全球嘅加息周期都好似都未停。嗱，雖然加拿大央行加息嘅幅度比預期細啊嚇，咁大家亦都會覺得，咦，聯儲局會唔會都一樣咧？嗰、那個加息嘅速度會慢翻啲咧？咁但係咧，其實亦都係好客觀講啦。我哋就咁講加息，咁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單邊咧，就令到佢嘅息差擴闊嘅。我哋都要理解一下，即係嗰個市場嘅利率同埋即係嗰個。即係利息收入嘅變化，我舉個例，香港大家都明啦，大中華地區都係佢哋好重要業務，特別對匯控嚟講係重要。咁其實即係講緊譬如話我就講嚟緊啦，好快啦嚇，聯儲局又開會咯噃，開完咧，香港啲銀行今次肯定會加 P 嘅，我認為，我分析，我預期。咁好啦，咁加 P 問題嘅幅度即係會唔會咧四分一厘咁多咧？咁因為即係銀行體如果路跌，咁其實都係必然會發生嘅事。咁理論上佢哋嘅按揭業務就梗係賺多咗利息啦，但係存款佢一樣要俾翻多少少利息咧啲投資者嘅，嚟多次啲存户嘅。咁好啦，咁啊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點解匯控咧喺即係日前咧都曾經跌過之後又彈翻咧？嗱，當然唔好忘記就其實個市跌一千點個匯控係冇跌嘅，之後一日佢先跌嘅啫。就主要就因為佢哋個 CFO 就換人，咁、那個 CFO 換人咧就話咦？做開投資銀行嘅喎，咁得唔得㗎？咁同埋始終都係即係有啲不明朗因素啦。因為之前嘅 CFO 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帶動咗成間公司改革嘅咁。咁不過咧，佢哋管理層都解釋，呢、這個新嘅 CFO 咧，之前就係幫個舊 CFO 嘅啊。呢、這個情況咧，都係即係一個梯隊咁慢慢上去嘅咁。咁所以咧，就即係理論上，大家思化完之後，你諗多深入一層咧，又覺得咁應該都冇咩影響嘅，咁所以咧就啲銀行都升翻，咁所以我會覺得咧，簡單啲講，即係一啲國際性嘅銀行又好啦，以至到即係本地啲銀行都好啦，即係都會受惠於呢個業績嘅一個嘅憧憬，會令到佢哋啲業務會好翻啲。咁仲有，就算你話喂內地房地產好似跌，有冇影響佢哋啲壞帳啊、撥備啊？咁、那個影響又相對嚟唔係話太嚴重咯。 嗯，咁嗱，講開業績期啦，其實近排咧內險都出業績啦，不過內險啲業績條數都真係爭少少，咁啊原因何在咧？而內險股今年其實都一直跑輸大市啦，咁啊 Dicky 你嘅睇法係點咧？如果散户即係都即係有陣時都鍾情內險啦，係咪先買個保險，但係都唔止只係內險，你見本地嘅保險股即係有機會翻到內地做生意嗰啲，哇由紅底股都一直跌到落嚟依家嘅水平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讲呢个板块啦， 系啊，嗱，即系头先你讲到保险啦，吓，即系内险，即系中人寿嗰啲，其实咧，即系讲紧今年嘅头嗰三季新业务价值又即系都系有个下跌喺度啦。咁你谂下新业务都跌，咁梗系冇得搞啦。咁好啦，头先你讲嘅，当然咧，蓝筹股友邦啦，咁你睇到佢嘅股价咧都有目共睹噶啦。咁其实最简单嘅理解就系，对于佢哋嚟讲，即系难做咗好多嘅生意啦。你谂下啦。即係就咁講，存款嘅息率全世界計啦，咁而家行埋去可能都有幾厘㗎啦咁樣，咁即係對於保險產品嘅吸引力呢就真係細咗嘅。第二，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呢，即係佢哋嘅股權型投資、債權型投資呢，其實就好難做囉，真係。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因素其實都幾容顯然易見，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呢都係比較困難。咁仲有就係話始終都即係未通關啦，咁而家呢刻即係你話真係要好似以往咁樣做生意呢，就真係 比較困難啲啦。咁啊，當然啊，時間仲有少少咧，我都會講翻頭先都話啦，即係點解今日我預期轉嘅市會好啲？都唔可以唔記得咗講。咁因為咧，即係第一睇到啲 ADR 都升得好多啦，尤其是嗰啲科網相關股份。因為點咧？即係國務院辦公廳咧就發咗呢一個深化放管服嘅呢個改革嘅。咁其實乜嘢嚟咧？放管服，即係其實咧就監管咧又要放下。真係咧，即係好多嘅呢啲政策上嘅一啲嘅即係話唔係話拆牆鬆綁嘅，咁但係咧都係好客觀講咧，就係、是、要咧推出多啲嘅措施同埋政策咧，去刺激整體嘅經濟咯。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咧，即係睇翻佢嗰個即係長文嘅所有內容咧，咁你就會發現，咦？對好多嘅行業咧都會睇嚟有一啲嘅憧憬喎、哦。特別係即係包括係好似之前嘅一啲。憧憬嘅，例如新能源汽車啦、電子商貿啦、綠色家電啦，甚至乎煤電嘅經濟啦，都係有啲即係講緊深化一啲嘅改革啊，以至到咧就係話提高佢哋嘅即係服務嘅效益啊，所謂優化服務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下會唔會因為呢啲政策，仲有喎喺過去連續兩日咧，點解我都會對個港股去到即係15,000点都個睇法開始會好翻啲咧？就因為連續兩日咧都好大額嘅呢個逆回購嘅操作，咁同埋技術上咧真係2139/31183，即係大家寫低啦，即係嗰個量度嘅調整嘅黃金比率1.618倍咧，咁啱亦都啱啱喺14,932点，咁即係喺之前咧跌到呢個位置都真係試咗兩三次都。識得彈嘅，咁所以睇嚟咧就今日喺基本因素同技術因素嘅層面咧，都有望係延續住個港股嘅反彈嘅趨勢啦。 咁啊捉咗底又好啊，捉底回升啊嘛，捉底仲可以打邊爐啊， 可以按摩添嘅， 仲可以。好啦，咁啊，今日早上多謝你股評人朋友啦，黃德基先生啦，分享咁多啦，咁啊，聽日再同 Dicky 傾偈，拜拜。 唔該，德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讲下呢个美食嘉年华，知唔知今年喺边度玩？ 系咪周围食啊？ 唔系周围食，周围食嗰个叫咩啊？ 美酒 佳肴节， 美酒佳肴节啊！系啦，呢个美食嘉年华，喺边度啊？ 喺边啊？你屋企附近？葵涌运动场啫，系啊，可以、哦、近少少噶，系啊 ，OK 噶、哦、，OK 啊，你揸架车入去扫下货都 OK 啦。10月29号到11月6号， 29号、啊、快咯、 啊，快噶啦，系啊。咁、主办单位就系呢个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啦。咁啊，预期咧人流咧应该同过往相约嘅。咁啊，入场费好似都系4蚊就入到场啦、我暂时目测嗰个入场券咁啊。租户咧亦都寬減咗個租金嘅，咁啊，即係廠商會會長都有講啦，話啊，希望今年大家即係叫做疫情退去少少，咁啊，大家掃下平貨啦。其實過去嘅營商環境啦，都真係即係困難啲啊，即係呢一句都唔使由佢個口講啦。其實我估小商户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所謂平嘢咧，對於我哋想去睇嘅人嚟講咧，係咪一蚊鮑魚先嗱？呢啲係平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唔係平喎。 佢傾。倾向多少少生活食品嘅，咩叫生活食品？就系、是一啲即食面啦，或者一啲柴米油盐啦，嗰啲就会相对多啲，即系一啲冷冻食品啊，即系总之系一啲冇咁雍容华贵嘅。 咩啊？但有好多人咧，生活食品都系食鲍鱼噶， 我知， 我每日都系要食一只咁样。 咁我都识好多人。早几年都系食鲍鱼嘅，但系呢两年都食翻两餸饭，使唔使介绍我啲朋友你食啊？ 两餸饭就系鲍鱼加燕窝， 系咪真系唔知啊吓，睇下咩人食咩嘢啦，系啊，咁啊又唔系悲观嘅，咁香港从来都系咁噶啦，有起有跌啦，系啊，咁呢个亦都系香港独有嘅文化嚟嘅， 周围都系啊， 系啦，你谂下，即系好惊嘅时候咪食。 叫做几头鲍鱼咯，唔好惊嘅时候咪食罐头鲍鱼咯，再唔好惊咪食素鲍鱼咯，我哋都系咁样走过来噶啦，系咪先？ 再唔好惊，我哋仲有个好景嘅商场噶嘛，系咪先？ 哦，咁经典啊，四楼嗰啲啊，系啊，中国编得编得齐，编得齐，冇嘢嘅。阿姨，个商场做咩嘅咧？你讲又讲啊！ 我唔知，好耐冇行， 我都好耐冇行啦。系嗰日经过，即系买咗张彩票6000万，又唔见我中吓。 唔系留翻下期俾你啊嘛， 下期得翻5000万， 咁可能仲有下期嘅投注额噶嘛， 可能得翻2000，讲笑啫。咁希望大家都keep luck 啦，啊好运好运。嗱、啊、喂，讲翻呢一个先啦，咁啊嗱其实呢个美食嘉年华咧都有啲着数嘢嘅，咁啊有啲福袋啦，咁啊啲福袋88蚊入边都包罗万有噶啦。嗱、啊、讲开福袋咧，即时令到我哋都谂起啊日本啦，啊我问下钟哥，旧时去日本旅行嘅年代咧，中唔中意买呢啲门口摆喺度？整整齐齐嘅福袋啊！ 我买过一次啫， 嗯， 即系之后就冇再试过。 买咩咧？我又真系有好有兴趣。你系买咩福袋咧？ 买衫啊，即系衣服系列嘅嘢嚟嘅。 得唔得？你欢心啦，呢个第一。第二，你着唔着得到咧？ 当然唔系大品牌啦，同埋佢买嗰啲咧。 系咩？你唔系买大品牌？我几 大品牌？大品牌冇，即系如果你衣服系咪嗰啲大品牌，佢冇嗰啲福袋系列嘅。 有， 即系嗰啲都系叫做特色户啊，又或者嗰啲嗰啲即系自家设。设计师嗰啲咧， 可能你去嗰阵时系黄金嘅80年代，大品牌唔需要退出福袋。 我 去嘅时候咧，系2000年咧，日本嘅经济好似 down turn， 已经俾啦。 嚟完嗰阵时，吕元叔嗰个猿人啊，猿人你知啦，猿人福袋我都买过，但系我买咗翻去都系啲冇无啦搭嘅嘢。嗱，俾咗张毛毡你，俾咗只胶嘅手表你，俾咗支原子笔你，有件 T， 件 T。XXL 嘅，我又着唔到，我都唔知买嚟做乜，系咪？ 因为佢福袋意思即系你唔知道里边系咩嚟。 系。 咁你买嘅时候咧，咁你大约你估算究竟你会中几多？咁佢必定话有啲嘢咧系会啱你噶啦。咁譬如话颈巾，咁你一定中噶嘛？ 毛毡咁你一定可能有机会用得到， 或者啲饰物你一定会中噶嘛？咁但系如果有阵时佢俾件 T 恤你，但 系 如果我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啊。我係著細碼，咁佢俾件大碼我，我冇用啊， 我都冇用。 咁調翻轉頭，而家我要著大碼，佢如果佢俾件細碼我，我又冇用啦。咁所以呢啲咧，我就覺得係你七除八扣之後，你啱用嘅嘢同你付出嘅金錢，咁其實你單買咧，可能仲抵啲。 啱嘅，係啊。咁我另一個買嘅福袋喺日本咧，就係嗰個CD 店啊，嗰個又出啲福袋嗰陣時，即係仲係 呢啲多 啦。我黃金好中意 mixing 嘅年代啦，即係好中意啊，將啲音樂咧搭嚟搭去好聽嘅咁樣，好似騷動音樂啊、波城咁樣嘅年代。咁話要聽好多音樂嘅個 song library 要好強嘅，咁啊買咯，立立雜雜買嚟聽咯。咁嗰陣時掃咗兩抽福袋，呢又有啲筍嘢喎，真係 咁一定啱啊嘛，你一定用得著啊嘛。 係同埋有啲得意嘅嘢啦。嗱，講翻呢個美食嘉年華啊，咁啊，即係佢嘅福袋都係啲面食類啦，或者啲即係即沖咖啡啦，咁啊80零蚊就即係衣食住行佢都包曬俾你咁樣。咁啊，大家可以試試諗諗啦。不過呢個都係限量嚟嘅。咁你如果話早啲入去，咁啊10月29號即係開幕第一入去先買得到啦。 大家有時間就望望咁樣啦，睇下有冇嘢啱。 咁啊，諗下啲 weekend 啊 ，plan 下有啲咩好嘅活動啦，一家大。大细去参与下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可以和必须负责任地管理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并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不寻求和中国冲突。拜登强调，中方亦知道美国不寻求冲突的立场。拜登在白宫会见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拜登说，白宫的国安战略指出，未来是决定性的10年，因为全球正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气候变化及卫生问题。

又或者係呢個演員可以將個情緒推得勁啲，就會哇佢好好戲喎、 嗯。 咁成日都有呢個諗法嘅。咁啊，即係都明白嘅。咁啊，平時我哋做生活嘅時候，你好難會突然之間好大聲疾呼啊，好好惡啊咁樣嘅。所以見到有人用咁樣嘅方法去演繹一段戲或者一啲對白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勁啊， 好、嗯、有戲劇張力。 戲劇張力。 但係發哥話。咩大声唔代表我冇礼貌啊，系嘛？冇礼貌、啊。 咁但系我成日都话咯，最难做嘅戏系冇嘢发生嘅戏， 嗯， 因为有情绪带动咧，其实唔系好难。咁反而冇嘢发生，你就真系考你功夫啦、 嗯。 究竟点样你又吸引到啲观众咧？揾个角色要揾得仔细咧。咁、 嗯、 但系咧，好多时候呢啲情绪澎湃嘅戏咧，系真系有啲吸引力嘅。咁我早两日咧就睇咗一啲日剧啦。咁你知日剧咧特别多嗰啲。好熱血嘅台詞 啊！好起承轉合喎、啊，佢哋啲位置， 即係一段説話裏邊真係啊，即係高低起伏全部齊曬啦。 係 咁，或者有啲唔一定係男女之間嘅、 嗯， 即係可能兩個男人講一啲好浪漫嘅台詞。 嗯、 不過睇咗最近一段咧，就係嗰兩個男主角咁咧，就係以前有啲誤會，咁跟住咧其中一個咧就發現啊，原來另外嗰個咧佢有苦衷嘅， 係 於是乎咧就夜晚走去同佢講。即係講一啲好激勵嘅説話，不如我哋冰釋前嫌啦、 嗯！ 我哋喺埋一齊繼續奮鬥啊！ 有冇 起 雞皮？有冇起雞皮？ 即係梗係有啦！ 咁係咪差唔多埋尾㗎啦？即係差唔多埋尾。 啱開始嘅時候， 啱開始已經咁激烈， 已經好激烈啦！咁、哦、就係跟住睇下佢哋兩個再合作翻之後，跟住點樣去打大 boss 啊嘛！咁我睇完呢段之後，哦係喎。咁真係好多人鍾意睇呢一類型咁樣嘅戲喎、 嗯， 所以今日想講下啦，即係歐同阿小白有冇睇過一啲類近呢啲呢？即係不論喺任何嘅情況底下，比較情緒澎湃啲嘅戲而吸引到你哋嘅。 我自己呢喺睇咁多嘢動畫或者電影入面呢、嗯、動畫呢方面我嗰個印象深好多。 動畫會比較多啲添。 動畫好多。即係例如係我哋都鍾意嘅譬如機械人系列啦，永遠就係俾人打低之前呢嗰啲嘅英雄啊，嗰啲機械咧就飛出嚟，就連埋嗰啲音樂，佢、嗯、最好就係連埋音樂一次過爆出嚟。 係啊， 成件事咧你就發覺係個畫面好靚。例如其中一幕咧，我唔知鍾哥記唔記得，嗯、就係有架機動有一架機械人叫 Freedom 啊嘛。 嗯 ，Freedom 高達 係啦。咁佢當初其中佢第一次出場嘅時候，佢就喺個塔嗰度。 落嚟啊！ 就冲落去地球嗰度，佢、本身下低嗰、那个嗰、那个战舰咧，咁、咩大天使号咁上下， 大天使号就 系啦，就已经即系就快俾人打低嘅，仲要另外啲敌人咧、就已经攞住啲枪啊，喺佢战舰嗰个位咧就谂住开枪噶啦，就喺呢个时候咧 ，Freedom 咧就喺上面飞落，呼一声啊，就将个敌人咧就打走咗，而且咧佢一出场嘅时候咧好震撼。佢直頭用埋啲即係咩最高科技啊，定唔知點樣咩激光炮咧， 一次過屈機啊， 一次過係啦，屈機地打低曬所有人。咁啊，再加埋啲音樂咧，其實喺嗰刻咧又配得好聽。呢啲都係好多，其實鬼滅都有好多。 鬼滅多， 鬼滅非常之多。點？因為佢哋特登就係為咗做呢啲場景咧。而去度啲音樂 啊，甚至乎度我呢一幕我要點樣去，甚至乎一個場景我有幾個 shot 嘅，佢明明動畫佢都有幾個唔同 size shot。啤落去俾你睇，呢啲位咧就好容易令到人睇到熱血沸騰。 係、嗯、都係。如果你講開呢啲漫畫改編，我就舉一個真人嘅動畫電影啦。雖然我就覺得真係成個 product 或者成個作品都真係幾難睇噶啦，即係呢個《鋼之煉金術師》 啊，你講真人版啊嘛， 係啦。但係咧，《鋼之煉金術師》咧，因為佢本身 其實我睇咗啲嘅， 係啊。 但係咧，睇下嘅時候咧，只要一有其他嘢我想做咧，我就會提。 係啊， 佢唔會令到我覺得睇埋。 一定啊，因為我覺得個男主角咧，即係唔係我自己個杯茶啦，即係同埋你將個場景變曬歐洲，但係啲人係全部都係日本演員 啦。 跟住佢唯一吸引到我就係個女主角咯， 本田翼。 系啦，本田翼真系几靓嘅。 但本田翼呢个即系题外话，佢新嗰个电视剧咧，都俾人喺度诟病紧佢嘅演技。 系咯， 即系佢十年如一日嘅。 冇办法啦，冇办法啦。嗱，讲翻先，咁呢个《鋼之煉金術師》佢本身嗰个文本，即系用漫画绘本咧，真系好热血噶嘛。即系嗰个场口系讲紧兄弟情嘅，即系啊，究竟我人体炼成，我要救翻你啊，细佬。跟住细佬又觉得，哎，你唔好咁样啦，其实我真系冇乜所谓噶，咁样嗰几段咁嘅，即系你可能觉得有啲婆妈，但系嗰种婆妈用。 用了一種超級激烈的方法去討論啊，就話扶想喐手喐腳啊，但嗰種喐手喐腳唔係想打到對方或者傷害對方，係想愛對方啊！即係嗰種演繹模式啊，會唔會係咁樣啊？鍾哥， 呢個係噶，特別係你阿歐講到鋼鍊咧，因為佢兩兄弟就算喺漫畫裏邊都係噶嘛，或者動畫裏邊都係噶嘛，係經常有呢啲咁樣來來回回嘅鬧交嘅。 係啊， 每一次你都知啦，一定係即係越講就越大聲噶嘛。而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試下用呢啲叫做嚇，即係日式嘅演繹方法，你擺喺廣東話咧，一定唔得嘅，係唔知點解嘅。如果你試下用廣東話做戲咁樣做咧，你會覺得好浮誇。 同佢語言嘅語調都有啲關係，呢啲我覺得。 同成個成個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有關係啦。咁所以。但調翻轉頭，哦，佢用日文講，你又覺得 O、OK、K 啊，即 係 咁，即係、就是、好似我最初講嗰兩兄弟，即係嗰啲冰釋前嫌咁樣，哦，佢咁樣講係 O K 喎。如果試下有一段即係香港拍嘅戲，用呢個方法演繹咧，喂，使唔使咁樣講嘢啊？即係你會覺得佢有 乜咁誇張啊？ 有乜咁誇張啊？咁我自己咧印象裏邊咧，我有兩套，一套咧係港產戲，一套咧就係西片嚟嘅。咁呢兩段戲咧都係做得好激情。但是我覺得哇好睇，第一套咧好多朋友都睇過《英雄本色》 哦， 發哥嗰個版本，發哥嗰個版本有兩段咧，我就都係用呢個好澎湃嘅 演繹方法 嘅演繹去講嘅、一段咧就喺飛鵝山頂，即係佢我咩啊佢嗰一段係喺嗰個即系落难之后，咁、跟住咪喺飞鹅山顶里边就讲咗一段台词啦。嗰、段又系比较激烈啦。咁、另一段咧，当然就系佢最后 开枪之前啊，系嘛？ 唔系最后中枪之前， 哦、中枪之前 系做兄弟嘅， 系 扑 系啊， 嗰个啦。咁呢一个画面咧，其实当年咧，他来自江湖阿星爷都玩过， 系 咪？我哋做兄弟嘅 ，boom。 呢啲係經典之中經 典啦、 啊， 就係佢用一個好澎湃嘅力咧、啊，就去演繹翻出嚟啊嘛。咁啊，發覺阿飛鵝生，我唔係要話俾人聽，咩？我唔係要話俾人聽，我幾叻，而我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要親手攞翻嚟。即係呢啲咁樣咧， 激動啊！ 卅幾年你都 依家冇啊！飛鵝山唔係聽到啲聲音， 就第二啲啦， 聽到 蟲鳴嘅叫聲啊，蟲鳴嘅叫聲，一片寧靜 嘅風聲， 係啊，温柔嘅風聲， 電筒嘅開關聲， 輕撫你嘅臉龐，係啊，咁樣。 但係自從阿發哥做咗呢兩段之後咧，我覺得啊。其他冇乜人會可以用呢種咁樣嘅處理方法咧， 萬子噶啦，一係一嚟就萬子良嘅 show what 噶啦 ，show what 係啊，大家鬥叫做爆血管啊嘛，係咪爆血管嘅演出啦？ 一路講啲口水都噴曬出嚟， 萬子啊！ 咁另一個就係西片咧，咁我都即係之前都提過呢套戲啊，就係 Marriage Story 啊， 婚姻故事啊，咁裏邊咧男女主角啊 Scarlett Johansson 咧，同埋男主角兩個啦，黑武士啊，咁佢兩個咧。闹交嗰场戏、就真系我到而家我都 唔得，我要改正你，唔可以成日用黑武士，因为其实佢做戏越嚟越好睇。佢Adam Driver，Adam Driver 嚟紧有套戏啊，嚟紧有戏啊， 一定要讲埋佢个名。 唔好成日黑武士， 唔系你唔好成日记得 Scarlett Johansson， 就系记得女嗰、那个，你唔记得男嗰、那个。 但系佢系黑武士啊嘛， 系，但系你要记住佢个名， 系 Adam Driver，Adam Driver 同埋 Scarlett Johansson 咧。佢哋兩個鬧交嗰場戲，我到而家都覺得嗰場戲真係一個叫做範本啊，即係一個係可以攞出嚟俾大家去研究嘅一個演技嚟嘅。兩個做個角色做得好清楚，嗰段戲做得好清楚，嗰個情緒好澎湃，而係好合乎邏輯地澎湃，而唔係夾硬要推個情緒向上。所以呢段戲就係佢哋兩個就喺度互相指罵緊對方。究竟點解我哋個關係要變成咁樣啦？咁同埋佢哋當中一路講嘅時候，直頭講埋啲過頭説話，即係我直頭好想你死啊，好想你死啊！講完之後咧，跟住喊，所以呢一段戲咧個上上落落咧係好好睇，即係如果大家 科班式嘅教導係嘛，即係大家可以上演技堂嘅時候，係 啊， 可以 你唔可以 教一下， 真係你唔可以夾硬講嘅，因為如果你對個角色或者對嗰場戲或者對成個戲。嘅瞭解低少少咧，你都會覺得好壓迫。 其實編劇同導演咧想安排呢一類型，即係又有金句又熱血沸騰嘅戲咧，最難嘅地方喺邊度咧？我真係好想知啊！呢、這個 嗱，真係好多人嘅。第一，當然要個劇本寫得好， 係啊係啊， 個劇本個編劇要對嗰場戲嘅理念要好清楚啦。咁、跟住導演你要好清楚，究竟佢呢場戲想表達乜嘢咧？ 演员都是他的状态要好，还有个对手一定要跟你，我们叫邓青、 嗯、 即如果大家的 演技能力其中一边是低一点，其实长戏就不行了、 哦、 即一边就冚了一边，就不会有互相在对垒那种感觉、 嗯、 你很难的，即经常都说一个人红是很多东西配合的嘛、 嗯、 你要个剧本得啦、 嗯、 导演得啦、 嗯、 对手得啦、 嗯、 你自己当下的状态要得啦，仲要嗰套戏出街嘅时候，所有嘢系啲人期望睇呢啲啦，咁、 嗯、 所以好多嘢配合，你先至会红噶嘛、嗯。所以其实少咗一样都搞唔掂。 当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看是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远离后你，纵要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情把演住再次欣赏，焦点通通归你，又踏实地落力，你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眼，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输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道中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风。星光灯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想偏低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巩固住我。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你着八卦。疯狂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道中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在望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现实是因我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满侵蚀自我锋芒。今天只想信号，今天只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 ，I take my mask on。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当人哋安排一啲工作俾你，不过可能唔系你能力所及，咁你就要同人哋真实咁样反映自己嘅状况，表示自己做唔到啦。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表示到呢件工作对你嚟讲太难啦？林慧转头话你知。 无数次独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转。 是无声的和许的，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挤散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挤散日没暖光，没说出口，掌声可以释放，曾是独我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心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 头先讲到，如果有人同你讲要求你做一啲自己能力不及嘅事情，你就应该直接话俾人听自己做唔到。例如，你应该要话俾佢听呢件事情超出咗你能力嘅范围，真系做唔到咧。英文有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out of my depth， out of my depth， 意思就系解作超出自己嘅能力范围。又或者是这件事对你来讲实在太有难度了。下一次如果有人跟你讲叫你做一些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应付不到的事情，你就可以说了 I am out of my depth， I am out of my depth， 我真的做不到了。千祈不要不出声，什么都照做，但是结果原来发现做不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更麻烦的了。若然下一次遇到呢啲难题，都记得要坦白啲交代，话俾人知 ，I am out of my depth，I am out of my depth， 我真系做唔到啊！ 九点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天晴啊，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咁啊离岸咧风势都会清劲一啲嘅。展望啦，本周后期同埋下周初咧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风势就会颇大一啲啦。依家咧2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8%啊，咁啊好正嘅天气啦，咁啊继续放晴啊吓，继续要有好心情啊。 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喺隔田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嗰度仲系多车啦，龙尾排到水泉澳村附近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之前隔田村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家龙尾近住水泉澳村。咁啊，仲有咧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一带都系慢车噶。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带就行车缓慢。仲有就系青马大桥啊，去九龙方向，咁啊桥面嗰度嘅慢线咧，现时有意外噶，多车啲啦，经过时间小心就 OK 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咁啊桥面段慢线有意外，现时较为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冇乜龙尾啊，不过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北角就比较多车啲。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游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油麻地嘅加士居道渡船街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多车嘅，龙尾喺果栏附近。观塘嗰边咧，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啊。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多车啦，咁啊龙尾到天富海湾附近嘅。仲有咧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近住美林村美松苑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十八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十一月一号至十一月十四号。年满二十一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三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莉莉姑我作为典型水瓶座，聪明有前瞻性，极有好奇心，喜意追求新的事物，简单来讲就是够晒八卦，乜都知道。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芬晨、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一路以嚟都喜欢呢一对嘅摇摆组合啦，而家已经变成三人组啊，尤其是女主音 Hayley Williams 把声啊吓，三人组合 Paramore。全隻歌可以話係好趣致啊，將自己嘅古怪行徑咧合理化。呢個禮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九位 Paramore。This is wh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積極發展同非洲嘅外交關係，原因係咩呢？ 咁係一場戰鬥啊！全世界人民都喺度關注我哋。我哋应该好似勇敢嘅海燕，以饱满嘅热情去迎接即将嚟到嘅暴风雨。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 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九点十分的时间，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呢继续有得升一升两点，标普500指数呢跌28点，纳指跌得多啲嘅，跌228点，因为呢美国嗰边啲科技呢出嚟啲业绩全部都麻麻地，不过呢今日港股真係唔係跟美股行，当然都唔跟好耐啦，咁见到呢个指数今日应该都高开，高开到大概成300点，咁睇下转个头开始呢你就会知道有啲咩股份受惠呀，呢个升浪咁啊，希望今日都系啦，高开高收咧，咁就 very good 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啊，认识下篮球文化先啊！请嚟咧专业嘅篮球教练啊，熊仔 Sir 郑浩雄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大家都抢机票啊，吓飞下先。依家咧去日本啲机票咯，都抢到啊，几千蚊一张啊，吓。我咧就冇假期，未有得飞字。不过咧喺社交平台咧已经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去到当地咧打下篮球啊，打卡啊咁样。咁特别你会有一个南怡多合津嗰个圣地啦，就系、是、嗰个过马路嗰、那个系镰仓定兼仓啦，我都真系唔系好识读啦。不过嗰个一有火车嚟咧，大家就会响起南怡多合津嘅歌曲嗰个位啦。咁我唔知道熊仔上有冇去嗰度打卡啊？ 嗰度未啊，我只目标要去噶啦，开翻日本系第一个要去噶啦。 系日本啊，第一个要去，不过要做晒手头上嘅工作先嘅。咁我哋做教练或者做主持人都要有责任心啦。好，熊仔上有冇去过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打篮球，觉得当地嘅文化系点咧？同我哋又分享一下好嘛？ 中国啦，即系例如东莞啦，因为以前东莞到依家都系好劲嘅。 系 东莞嘅篮球都系一啲比较圣地嘅，即系如果喺我哋最近嘅话。 系，我都有喺内地嗰度打过篮球啊，即系当然都系啲交流活动啦。咁啊，同当地嘅媒体一齐打篮球。哦，佢哋咧打篮球嘅强度咧真系唔同嘅。嗱，我讲嘅强度啫，我唔系话佢矛。老实讲，佢哋又真系唔系落晒争嘅，但系咧，佢哋对于大家碰击啊，个对抗性咧，系比香港人打街波，以至打学界，以至打甲一啦，都系强好多嘅。咁你嘅体会系点咧？譬如喺内地嗰度打波， 东莞大陆嗰啲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嘅篮球文化咧，都系硬朗好多嘅。但系呢个系文化嚟嘅，佢哋好多时一防守就一定要先贴近你先。就唔係留一個空間一個腳位俾你，最緊要貼近佢先嘅。咁你習慣咗咁樣貼近嘅情況下，你點樣去擺脱啊？點樣去攞位攞波啊？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仲要佢哋本身嘅身體質素都好多都好好嘅，即係唔一定係話要高先叫做好。佢本身嘅力量啊、反應啊各方面都係，俾我覺得係有力。同埋好強嘅， 咁啊，除咗喺內地嗰度，即係打波就係覺得 hustle 一啲啦，即係依家成日話 good hustle， 即係個對抗性高啲之外咧，咁啊，我都知道周邊地區，譬如台灣地區啊，咁可能你都會去新山橋嗰度打下。我記得我印象之中，我喺日本都有打過嘅，不過佢哋嘅街頭文化就唔係好盛咯。你咧，熊仔 Sir， 我去到台灣添，我台灣其實咧有班朋友有對波。俾我入隊嘅，邀請我俾我入隊打嘅，咁我打咗個列啦。咁其實咧， 嚇真係㗎！你喺台灣打咗個列啊，係嘛？ 係啊， 有一年啊，有一年係打咗個列，咁啊 stay 喺嗰度有半年喎，以至三個月時間。 唔係佢特登嗰個賽事係一日制嘅啫，一日制啫。咁佢就俾我打埋，係啊。咁跟住咧，我覺得第一樣嘢最大感受就係原來我啲隊友咧同我講，喂。我即係諗住偷咗，都未完全出曬手去偷波啫。佢已經話：喂，冇亂咁偷波，冇亂咁偷波。呢啲就係要逼我哋用腳位，要我哋褪一個位置，喺提早就要準備定去一個你要去嘅位置，就唔係話成日諗住左偷右偷，連諗下啫，差唔多準備見我偷偷地想偷波咧，已經咧出曬聲嘅，唔係一個兩三個。咁佢哋文化 點解嘅？ 佢哋係真係唔係話一定要用手去偷波為主嘅，佢哋一定即係唔係唔俾你偷，但你單對單嘅情況下，你成日有種偷波嘅心態去感受到咧， 佢唔係俾好多機會嘅啫，我都第一二次準備啫，都未開始真係偷波兩三球，頭兩三球已經開始不停咁叫停我嚟嘅。 即係叫你就係話，我係唔好用呢一種咁嘅防守模式咁樣係嘛？意思啊？ 唔好偷，唔好偷，唔好偷啊！咁啊，喂，唔好抄，唔好抄咁。 哦，咁點解？ 睇咗兩三次咁，我就知道啦，知道原來大家都係一齊要褪位啊、補位啊、包夾啊，即係兩個夾一個嘅情況下，就係佢哋好重要嘅文化，同埋可能你阻止你向上，阻止你向右，咁每個人都有個工作喺度噶嘛，你就係阻止唔好俾佢行去左邊。如果佢落到去底線嘅，喂，你唔好俾佢上翻去上邊三分線，大家一齊包翻去上，包翻去落去，逼佢落去一啲位置嘅，咁成件事好似馬英捉雞仔咁樣步下步下咁，成件事係令到佢交遠波啦，令到大家可以去合作啦，咁樣咯。 嗯，咁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嘅體驗同埋體會喎，熊仔 Sir。 好啊，呢個我真係覺得係明白咗。唔偷波原來都可以咁勁 啊！係啊， 真係好犀利。 嗯，咁啊，所以我哋有陣時睇 P League 咧，即係阿黑人咧，即係陳建州搞嗰個籃球聯賽咧，我都真係少啲見偷波喎，老老實實啦嚇。咁啊， 單對單對住籃球嘅情況係少啲嘅，係真係唔係好比嘅。但係你話你抹啲冇波嘅，你梗係可以偷啦，但係你都要係適當嘅位置先偷得。 但係嗰啲係飆波啦，已經係即係叫做手波拉嘅時候飆出去，即係搶截咗咯，就挖嚟掟你，即係不斷去偷波啊，都係喎！你而家咁樣講翻咧，我都有陣時睇下叫做當地嘅籃球聯賽啊嘛，我幾中意睇 P League 嘅，其實因為都個強度都幾高。咁當然依家就即係出緊街嘅時候就係甲一嘅盛況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呢個紅藍大戰啦，今年南華對東方啦，咁樣啊嚇。咁呢個都各有各嘅睇法嘅，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籃球文化。即係比方說你去到即係NBA 嘅賽場，你感受又唔同，或者你去到 LA 啊打啲街头篮球，人哋啲文化又唔同，即系唔好话文化唔同啊，即系啲能力值都唔同啦。佢哋真系下下都入樽俾你睇，你真系得个睇字嘅啫。除非你射得好准咧，如果唔系你跟队咧，真系跟唔到好多场嘅。喺美国嗰度打 可以翻屋企啦。 系啊，咁呢个都系希望大家 traveling 嘅时候啦，作为一个篮球迷咧，你都会去欣赏下唔同地方、唔同地区一啲篮球文化。亚洲地区嚟讲咧，除咗南韩啦、日本啦、同埋中国啦，其实一定要讲，其实菲律宾咧个篮球文化都好盛。你有阵时我哋喺维园啦，即系有阵时有啲。菲律賓籍的朋友仔咪 book 咗個全場 full court 去打嘅，哇！佢有啲真係好準喎，大佬，即係同埋即係你見到佢起手嗰下，佢已經知道自己入咧，轉定身翻去自己嗰邊個半場嗰度，即係型喎，我覺得都。 佢成個氣氛都好熱血㗎，佢哋一個播曬音樂啊， 係啊， 好似大家都一個 party 嘉年華咁，好開心嘅。但係打得好硬朗喎，硬朗得嚟咧係大家好享受呢種硬朗。 係， 如果你撞我撞低咗你嘅，佢就絕對唔係特登撞低人嗰個咧，佢又會扶翻跌低嗰個上翻嚟，又再可能拍，又再互相比拼過。好睇，有一個有好欣賞呢方面咯。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下唔同嘅籃球文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專業嘅籃球教練啦，熊仔 Sir 啊，同我哋講咁多籃球文化啦，或者自己一啲體驗或者體會啦。下集咧，同我哋講下咧，你都有講啊，今年多咗職份咧，就係教練 train 教練，你又點樣 train 啲教練出嚟咧？下集同我哋分享下嘛。 好，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 时钟的胆要怎么 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 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仍然会分每秒，直到以后。时钟的灯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 剛才跟熊仔 Sir 都讲了很多打波的东西啦，咁啊即係啱啱听过呢个 Mira 啦，咁啊依家有电视剧啦，昨日呢小弟去咗睇修顿啊呢一场即係叫做红蓝大战啦，个结果呢亦都已经出嚟啦，咁啊即係好感受到个篮球气氛喎，即係唔讲唔觉呢，其实即係呢个赛季呢已经打了三年啦，即係今次嘅呢个本地啊甲一篮球赛呢由2019年开始打呢，打了三年依家先完成啊个赛季。 仲要打到係好似未完，啲球员都要退役咁样。 係啊，即係你讲得冇错。因为当中即係有一队球队即係班费唔係好够啦，跟住又要换教练啦，咁有啲人上咗去大湾区打波啦，有两个。咁所以都好值得纪念一个赛季。 支离破碎咁喎今次真係。 不过唔紧要啊，南华直数啦 ,3-0 呢就赢咗呢个香港东方啦。咁即係昨日就入场感受到赛事嘅气氛呢都係正嘅。咁希望即系疫情快啲走啦！我想有个正常嘅赛季，一个赛季应该打一年嘅，唔、 啊、 应该打三年嘅。 三年真系太长啦， 三年仔都生埋出嚟啊！点 系咯？准备入学啦！ 系啊，所以真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吓。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罗素二千指数。罗素指数就是以美国市场为基准，成分股都是美国公司来的。罗素二千就是将罗素三千指数入面收录市值最少的二千间公司的股票，都有一些指标性的。你想认识多些麻烦温习一下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龙虎榜盘州精选， 忍住唔好啊你。 最夜尽给我未来能收惠，才等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哽咽，彼此也已 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MC 话佢嘅儿时偶像之一咧，正正就系古 Sir 啦。今次可以同对方合作录音，兴奋之余，佢话要尽量提醒自己，唔好唔觉意模仿咗对方嘅声线。作曲陈台正，填词林夕，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古巨基。 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古巨基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嚟啦，追踪31啊！钟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啦 ，O 早晨各位， 系先嚟7:30开始讲下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啊，今晚7:30有铿锵集啊，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啊，同大家讲下元宇宙嘅竞技啊，咁啊元宇宙嘅竞技咧，即系讲紧啲乜咧？就系讲紧嗰啲体感类嘅游戏啊，咁喺一片电竞风底下咧，好多游戏厂咧都推出咗嗰啲体感类游戏，即系好似嗰啲玩运动一样嘅，戴住嗰啲 VR 嘅眼镜，咁、就强调话可以即系连身体都可以喐动到，真系好似做运动一样。咁啊，但系咧呢一类咁嘅游戏咧，就喺过往发展速度一般啦。咁但系喺疫情期间啊，快速增长。咁啊，而呢个教育界咧都积极回应啊，话喺咧呢个体育同 STEM 课程里边加入呢一啲咁嘅 e-sports 嘅元素。咁啊，连康文署咧呢个一年一度嘅全民运动日咧，佢今年咧。都话用呢个电子虚拟运动做主题，咁啊鼓励市民大众积极参加尝试下咁话，咁啊究竟咧我哋呢啲市民大众系咪真系准备好投入呢一个浪潮咧？咁啊今晚7:30铿锵集同大家探讨下嘅。 咁我最近我又唔知道自己身体点样，可以点样做啊？唱。 咁啊，唔知身体点样好咧？咁啊，今晚要8:00啊，睇下呢个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呢个系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嚟嘅。咁啊，上一集咧就同大家睇过女子组嘅出场啦，有呢个地狱式训练。咁啊，今集咧就轮到男子组第一次出场啦。咁啊，男子组咧，咁两位参加者咧都系之前系原来本身系健身教练嚟嘅，因为疫情咧。咁佢哋蹲爛咗個身啊，咁啊變咗由好 fit 變咗有啲 fat 啦，咁但係係啦，咁啊嚟爛船都有幾斤釘嘅， 咁要著翻泳褲出嚟，要平衡翻上集，又有啲女士啊著泳衣，男士冇得唔著泳褲啊，我自己覺得。 我真係唔知道佢哋會唔會著泳褲，咁啊，阿歐你今晚要睇啊，褲佢哋一定有著嘅， 我都知我都知，我都唔著褲點啊，著裙都得嘅啫，一平權平權嘅世代係咪啊？ 係咯，嗱咁一齊今晚睇下咧。男子组他们出场呢，究竟他们有烂船还有几多根钉，那今集呢主要是练这个背肌的，那看看他们地狱式训练搞不搞得掂啊。 好啊，但我都还没睡得着，看完之后再夜一点还有什么好介绍啊。 那啊，临睡之前呢，今晚11:30有这个纪录片《通海而渡》，那啊 4K 超高清的纪录片，那啊记录下呢海上丝绸之路咧，嗰啲华人华侨嘅生活嚟嘅。咁啊，今日嚟到最后一集啦，个题目叫做《走出唐人街》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咧，咁啊沿途嗰啲城市，嗰啲海外华人咧，点样可以出走唐人街，去到当地咧攞到成功嘅事业嘅故仔嘅。咁啊，佢哋嗰啲故事包括啲乜咧？喺嗱有喺泰国啦，佢哋卖金嘅有一啲，有啲咧就系英国华人啦。喺个超市同埋外科医学领域嗰度有啲突破啦，咁啊，另外去到新西兰咧，有啲艺术工作者咧，即系华人咧，都系等等嘅范畴上面咧，都攞到好好嘅成绩嘅。咁我哋就今晚11:30一齐睇下呢个通海而渡，认识下咧

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渡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喺边度开工啊？呢几年疫情对我哋嘅生活起咗好多唔同嘅变化，生活出现新常态，例如食多咗外卖，买嘢唔落街，喺屋企上网已经搞掂晒，需要嘅嘢送到去屋企门口。以前当完成工作拖住疲乏嘅身躯翻到屋企好好休息，而家好多时全日都会喺屋企，甚至开埋工都得，因为除咗生活改变，工作都唔同晒。Work from home 应运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当香港经济啱啱开始起飞，好多家庭都会在屋企帮工厂进行产品加工，例如穿胶花、车衣，赚翻啲钱帮补家计。我屋企以前都做唔少，所以我都可以话系 work from home 嘅先驱。其实喺屋企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嘢呢？你可能会话啦，点会唔得？睇下你点做嘅啫。当然都要睇埋系乜嘢工种，唔系每一种行业都得嘅。系嘅，系嘅。而且当大家习惯咗 work from home， 都几难翻转头。最近外国有调查报告指出，经历疫情之后，越来越多打工仔不想再实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要弹性平衡生活，混合办公模式兴起。当中以知识型工作者转变最大，有 94% 表示会放弃朝九晚五的工作方法，差不多八成认为可以选择弹性上班地点。 Work from home 已经 out 了，而家大家追求 work anywhere。 知识型工作者认为，只要攞住部电脑喺边度都得。既然疫情期间可以喺屋企处理公事，疫情过后工作地点可以自己话事，认为翻办公室已经冇咗意义，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做嘢。如果照咁讲，办公室仲要嚟做乜？调查亦都指出， 74% 受访者认为办公室应该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地方。吓，咁都得？以前同事之间要联络感情，通常是做完嘢之后一起食餐饭或者去酒吧饮杯嘢。如果照咁讲，办公室应该装修到好似餐厅酒吧，因为办公室嘅用途已经唔系办公。虽然打工仔咁谂，但系老细系咪一样呢？85% 管理层唔系太相信员工喺屋企系会做嘢，超过一半决定明年开始会要求员工翻办公室开工。到时再睇下究竟打工仔会变翻以前嘅工作模式，还是会搵过另一份工？其实用乜嘢模式开工，喺边度翻工都可以，最紧要系。到底你是不是热爱自己份工？如果有心做，在哪里都会做好；没有心做，日日坐在这里都没用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 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啲葱油鸡、啊、到底点样可以好食啊？ 呢、 哦 這个我中意啊， 好嫩口啊， 有碗饭都唔该。 系啊，松饭又好啦。其实就算冷盘咁食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真系好香啊。咁、那个整法其实即系听到佢啊，大家都中意食嘅时候，又咪好难整？其实都唔系。咁、只要准备定一盘水啦，咁你煲滚佢之后咧，咁咪可以落啲葱，落、啲大葱又得，啲葱一齐咧就滚下佢。咁你到滚咗之后，你就放嗰个嘅鸡，我就自己中意用鸡髀添嘅， 因为鸡髀啦， 梗系啦， 真系 唔系我食 嘅， 我识啲人照食鸡胸噶， 你啲健身教练咪食鸡胸咯， 系啊。 啊、有啲中意抡骨咧，食雞背脊噶，食到好刁轉喎都。 咁睇嚟，我哋三號都係食雞髀嘅。 系啊， 咁啊，鸡髀就唔需要斩住噶啦，成只咧就抌落去，即系上髀下髀咁一个全髀咁放落个水嗰度啦。咁、个份量我就梗系多啲啦，好食噶嘛。咁啊，两只髀一齐放落去嗰、那个水入边滚滚滚滚个滚。咁啊喺度滚嘅时候咧，就大概都系预佢15分钟左右啦。我就觉得应该差唔多噶啦。咁去到你整到完咗之后咧，跟住就夹上嚟啦。夹咗上嚟之后咧，咁啊好简单嘅啫。夹上嚟之后咧，我自己就中意咧就先用冰浸一浸佢先嘅、即系令到佢嗰个肉咧就即刻收翻，因为你热水又涨紧啊嘛。咁你涨紧嘅时候咧，其实去烹调佢咧，其实都唔系咁理想。咁、最好就攞啲冰水浸一浸佢，直头好似食整乌冬咁啊。 哦，即系锁翻住佢先。 系啊，锁翻住佢。咁如果你话喂，我点知道嗰个鸡髀佢本身熟定系唔熟咧？咁样咁未必个个咧咁有心机，攞个钳出嚟，钳出嚟，跟住再搵把刀或者搵支针吉下佢嘅。咁、其实好简单，你只要睇下佢鸡全髀佢有啲鸡筋位嘅、通常咧，如果你煮到嗰啲鸡筋位都开始断嘅时候咧，其实都证明佢入边都已经都熟透噶啦。咁啊，系啦，唔需要太担心。咁同埋亦都可以你。就係開頭煮過佢啦，咁嗰啲葱嘅味已經開始入咗入去個雞入面，亦都可以剔除咗雞嗰啲唔好嘅味道，順便就出埋水。所以呢個步驟咧，我就覺得一定要嘅。好啦，滾咗之後咧，其實我就先覺得，因為想鎖住嗰個葱味咧，可以冚住個蓋，焗同埋燜佢，即係15分鐘。咁你都系摆佢喺度唔使喐啦，然后你就拎佢上嚟啦，拎佢上嚟咧就做我头先嗰个动作，就系、同你讲就系话，先将嗰个鸡髀就放喺个冰水入边，咁啊令到个鸡肉咧更加嫩啦。好，然后重点就嚟啦，我拎住两只嘅鸡髀就开始拆肉啦。由于你已经浸过啲冰水啦，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咧辣手，咁你大可以好安心咁样。我就中意戴翻两只手套会稳阵啲，因为唔系话洗唔洗手嘅问题，有阵时你指甲可能收埋咗啲菌， 系噶 恶菌你自己唔知啊嘛。咁所以你就戴翻手套就将佢拆啦。咁拆嘅时候咧，我就有阵时啲皮位咧，我就中意分开翻少少嘅，有少部分咧会黐住，但系有部分咧都会分开。咁等食嘅人咧就可以多啲选择啊！我呢一刻我净系想食皮。嗰一刻咧，我就想食皮加肉，跟住嗰一刻我想淨係食肉嘅咁。 有啲人唔中意食皮噶嘛，因為又係嗰個健康。 係啊係啊，所以你有陣時拆嘅時候，你未必可能招呼朋友，你唔知道個個嘅口味嘅，咁你就多啲喺拆肉嘅時候都有少少花款，咁俾人哋感覺咧就你都係一個好有細心嘅廚師咁樣。咁另外咧上碟嘅時候咧，我會先準備定嗰啲青瓜，嗰啲青瓜就將佢切絲啦，咁喺嗰度。半碟咁放喺底嗰度先。不過咧，我會先將個青瓜切咗絲之後咧，我都會放喺一個地方嗰度咧，等佢過一過啲水。過水意思唔係淋水喎，等佢自己滴水水，因為青瓜會出水。有陣時都出得幾多。 係啊係啊。 如果撈埋落啲係啊，咁你啲葱油咁香。你冇理由攞啲青瓜水去溝稀佢㗎。 同埋你有陣時咧煮嘢食咧，即係小白明白。有陣時水溜溜咁樣，我哋媽咪成日都會講，你即係整出嚟個觀感唔好啊。 係啊， 即係好似唔新鮮定還是點？總之乾乾爽爽咧，整出嚟上台嗰下咧係 wow 到大家嘅。 夾落去都舒服啦。如果你夾落一抽水咁上嚟，又唔靚啊。咁所以我就自己中意咧，就算切咗青瓜都中意放一個位，等佢如果有啲水要去嘅，咁就去咗先。咁啊收少少水啦。然后咧就放嗰个我已经搣咗肉嘅 雞髀肉啦。 嗯， 咁嗰個肉咧，其實搣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中意，唔係話一大嚿一大嚿咁。除咗頭先講嗰個唔同搣法之外咧，嗰個大小咧，我覺得都幾重要。我會偏向咧就一隻手指咁長， 嗯， 一隻手指咁長嘅 size， 咁等大家咧就容易啲入口，因為我發覺呢個 size 其實係非常之理想啊。咁， 嗯， 大家飲食嘅時候咧就可以舒服啲啦，嗯。好，另外咧就係葱油雞呢一個嘅最重要嘅一個步驟就係佢個汁啊， 葱油啊， 係啦，咁佢有葱，咁有油啦，咁佢其實咧都可以落翻少少醬料去到增加佢個鮮味嘅，咁，嗯，醬料就大概係蠔油啦，跟住亦都可以加少少嘅凍滾水，然後咧就可以加啲紅葱油，嗯，或者咧就係麻油，咁，嗯，加上去之後你就撈撈撈撈撈，咁你就再喺排到好靚，頭先嗰啲雞放咗喺個青瓜上面之後咧，就淋呢一個嘅汁啦，淋完上去之後咧，你就已經發覺咧，哇，嗰啲香味咧出曬嚟，不得了 啊！呢個真係嗱，依家咧好多餐廳都好興呢啲嘅，不過就唔係好似小白頭先講咁講究啦，即係葱油雞，喺佢係整葱油雞扒， 嗯， 露丁。咁，哦，其实呢个已经好出位啊， 系啊， 已经流口水啦，可能朝头早早餐啊。 嗯，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葱油鸡啊。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就讲下食面包， 啊， 又系面包，啊，不过咧搽啲乜嘢上去？ 哦， 我有两种选择，你哋想听 A 啊？想聽 B， 你係咪受嗰個鏈鋸人嗰個動畫影響啊？即係朝頭早啊，即係有一個吐司可以搽奶油，已經係好幸福啦咁樣啊！ 講嘅時間有限，講唔曬兩種，我準備一個 A， 一個 B， 你哋選擇 A 定 B 啊？ 哦，你揀啦，小朋友 B 啊 ，B B 啊嘛，好簡單嘢，簡單嘢。咁其實呢個咧真係無端端撞翻嚟， 嗯， 咁我做一排咧，咁去一啲賣韓國食品的店頭啦，嗰度買啲嘢啦，咁當然就是小白唔做嗰啲啊，網上買，咁見啦，碌下碌下，哦，突然間見到有一盒紅豆，即係已經係一盒嘅煮熟曬嘅，咁當然翻嚟 食得㗎啦已經， 食得㗎啦已經，咁當然你翻嚟你要擺雪櫃啦，咁， 嗯， 或者你想熱食你咪剩翻熱佢咯，即係如是者咁樣啦，咁哦。咁買入紅豆唔知道有啲咩用嘅，咁但係因為紅，我哋知道我中意食甜嘢嘅啦，一盒紅豆喎，我又未試過，不如買咗先啦。 佢本身甜唔甜？ 本身甜， 本身甜，即係都調味咗 啦。係啦，咁我一嚟翻嚟，除非你自己拆個皮咁樣放啲紅豆落去包，咁我又唔會做咁複雜嘅工序啊。咁，但係買咗翻嚟之後咧，就擺咗喺雪櫃，一路未知點樣處理啦。咁跟住咧，我上兩個禮拜咧，心血來潮。不如我哋搽面包啊，咁咪好簡單啫。咁就譬如我平時都係買啲即係唔係話嗰啲薄身嗰啲面包，買啲 厚切嘅， 厚切嘅，擺喺嗰個多士爐裏邊烘熱佢啫。 哦， 咁然之後咧，就將嗰個紅豆，譬如你中意個份量幾多，你就畢出嚟。 呢個食法好。 然之後你就整翻熱佢。咁但係咧，我曾經試過一次咧，就係我不如試下。嗰塊麵包先塗上嗰個紅豆，然之後一次過放曬入焗爐。 嗯， 這個我食完整完之後咧，我就發覺唔係咁理想。點解咧？因為嗰個紅豆你熱咗之後咧，有少少水分，令到嗰塊多士咧雖然放熱咗，但係又淋翻。 嗯， 咁樣咬落去個。 哇，好講究喎！突然間你即係關於呢個紅豆麵包呢個 咧， 之間 又撒椰菜已經升咧咯，即刻。 嚇！ 嚇！係 啊， 有咩解救 定？跟你多啊！考究一下， 咁你如果考究咧，就唔好拣南韩啦，拣日本啦，系 红豆系嘛， 用翻十姓嘅红豆啦，横掂你咁讲究， 下一次 梗系用啲王者嘅红豆 啦。嗰次整咧就系块面包淋咗少少，咁咬落去都好食嘅，但就系个口感争咗少少。跟住我再整嗰次咧就分开，嗰个面包还面包烘咗先。咁然之後咧，個紅豆咧，我就咁，我唔係話煮佢，咪就咁用水助熱翻佢嘅啫，因為佢已經係熟噶啦嘛。咁然之後呢邊攞翻塊麵包出嚟，然之後將嗰個紅豆，我係中意多啲噶嘛，就塗上一陣好厚嘅紅豆， 哇！ 咬落去真係一流。 其實我都好中意食紅豆噶， 係 啊，我明白。 因為佢本身個紅豆嗰個口感咧，就係比較軟身嘅，嗰塊多士烘咗之後咧，脆身嘅。你擺埋一齊之後。一次過滿足你兩個願望啊！ 係啊，好香啊！ 好、 這個、 香，好香。 係 咁呢個咧，即係當然咧，有啲人話：，如果你搽咁厚嘅紅豆，會唔會唔健康？咁我成日都話啦，食嘅時候唔好諗咁多住。 之後做運動啦， 係啊係係、啊啊， 你去踩單車，啊、你去行山， 同埋唔過癮啊！如果你查得薄嘅話， 咁呢、啊啊、個咧就係我最近即係、就是、突然之間喜愛咗又咁啱撞出嚟嘅一種食法。 嗱、啊，呢、這個係其中一種啫、啊，你留意翻阿、啊、梁生有個 仲 有 A 啊， 仲有 A 有另一款啦，有另一款啦，好啊，咁啊，即係時間差唔多啦，今日。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